TV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在上午7:00，台风天平集结在香港以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南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过去数小时，天平稳定地向西移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天平今日会与香港保持一段的距离，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但今日稍后，本港离岸海域会间中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需要提高警觉。内地环球时报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九月访华的机会不大。报道引述南韩传媒《朝鲜日报》话，被指系北韩第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长张成泽啱啱访问完中国，金正恩紧随其后前往中国的可能性好细。金正恩会综合考虑张成泽的访华结果，以及中国下届领导班子上台时间等因素，再决定访华的时间。文章又引述日本共同社指，秋季正值中共换届选举，中国在九月接待金正恩访华是有些困难。路透社较早前报道，金正恩期望在九月访问中国。美股全线上升，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写给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当局有更多的空间提供货币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增强市场对联储局进一步推出刺激措施的预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100点，收报1315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69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9点，报1411点。欧洲股市靠稳，法国股市升不够1点，德国股市升21点，英国股市就没有起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海面有涌浪，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Ideal Radio 喺屯门友爱商场一楼行人通道2号销售站，由上昼10点到晚上8点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以示对 DBC 嘅支持。你嘅支持将会化成动力，推动 DBC 上下齐心，保卫属于香港市民嘅言论平台。我哋会紧守岗位，力拼到底。我哋屯门友爱商场见。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特区政府咧唔会喺口岸嗰度咧完全唔设呢个边检措施。 任何规划都系按住一国两制之下进行。 天主教咁，佢根本就唔会开展，咁就冇咗需要罢课啦。 题目咧都系老师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系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啊，卢总。 喂，今日见到郑家富着件吓 啊， 学校衫，你都系重返校园嚟拎翻做学生嚟吓。 见唔见到我后边写住个咩 number？ 我睇住77号啊，去边度嘅？ 77咧代表1977， 1977年毕业， 1977年中学毕业。今日咧，我哋成班同学咧持有77年毕业咧。屈指一数就毕业35周年，咁我哋就不忘啫，都要即系感谢下我哋啲老师神师，咁我哋有个吓、即系35周年嘅庆典啊！ 咁会唔会趁机又同啲校长、校监啊、老师讲下呢个国民教育？ 当然啦， 国民教育啊， 当然啦。不过咁，唉，我哋 咁叫你罢课天得唔得？ 我哋揾到百几人，即系当年我哋140、160几人到啦，咁啊今年我哋揾到嘅咧就大概60人到啦，即系160几揾到60个都其实都相当唔错噶啦。不过呢60个里边咧都左中右乜嘢人都有嘅， 嗰啲正常嘅。不过讲翻香港整个教育嘅历史，即系宗教办学团体嗰个角色相重要。睇翻香港而家我所有嗰啲什么名校，基本上都系有种就办学嘅理念。 系 理念通常嚟自佢哋当年嘅啲嘅神父或者系啲嘅宣教士啊，嚟到去睇到香港呢个个情况吓。咁的确系重要嘅，但系一个即系办学团体有嗰个理念信念系重要嘅吓。咁所以睇翻今次天主教区啦，系能够就住国民教育一个好清晰嘅表态。 咁啊， 咁的确系嗰种就系勇气同道德责任嘅表现嚟噶吓。 冇错，我自己嗰间慈幼学校、慈幼中学咧，就我哋又唔敢讲话系啲乜嘢嘅名校。不过咧， 慈幼都唔系名校啊！ 我哋慈幼，慈幼就唔算系。如果讲慈幼会咧，咁啊，圣瑞斯就比慈幼 即系天主教有好多真正嘅即系名校嘅系啦。 啊，真正嘅即系如果比我哋更出更好 嘅， 咁当然诶，华人嗰啲，但系我哋圣若瑟嗰啲，咁我哋即系点，即系望都望唔到啦。 同埋嗰个校学校嘅地点都影响到佢成个校嘅发展嘅。 嗱，慈幼点解我哋喺筲箕湾咧？因为慈幼会我哋嘅创办人咧系意大利神父包斯高神父，包斯高神父咧系讲明。是拯救呢边缘嘅青年， 就去啲 穷区，咁啊，例如拯救下郑家富呢啲 form three 升 form four 嘅，争啲赶出校嘅呢啲咁嘅人， 咁快原来啊！ 唉，我啊真系翳翻嚟嘅大佬，如果唔系 form three 已经踢咗出校啦，阴公咁，所以咧，即系我系铭记于心。特别我哋都梗系啦，出咗个 几乎成为边。 好啦，又访问下啲慈幼嘅杰出校友咧，杰出校友啊，政坛上啊。嗱，今日如果真系啲办学团体嗰啲咁嘅系，即系校长等等，嗱，佢哋都系好识教育，但系咧，你去到啲好政治化情况底下咧，其实我都好，仲有好多基督教嗰啲校长都揾我，即系面对呢、這个国民教育而家咁政治化，即系校长有时真系都唔知点去处理，即系各方面嘅拉力，各方面嘅要求唔同，即系如果即系你哋嘅母校今日就请你啊，郑家富同学啊，你就上去啊，同我哋去解释下，就分析下而家嘅情况。咁作为天主教办学团体，我校应该点样去做咧？系最能够咧，系达到一个最适宜而家嘅定位咧？ 我自己觉得，呢一两日天主教区出咗个声明嚟喝停国教科咧，其实我已经系刮目相看。坦白讲，因为我认识嘅汤汉书记咧。佢同阿陈日君书记系比较唔同，佢系比较低调，佢人亦都系比较含蓄嘅，你见到吓。但系佢都出一份咁嘅声明， 标题嘅话咧，叫停开办国教科，未有强硬要求撤回。 你嗰份 教区被指放软手脚， 系 啊。依家好多人睇嘅报纸啦， 咁啊梗系 睇个标题，我知道系咩报纸噶啦， 好极，好极。呢个所谓苹果，当然咧，你喺网上面更加激添啦。不过咧，我哋要 即系跳翻出嚟睇过去天主教区，同埋你比起其他教会嘅团体，你就知道其实天主教今次即系俾所有197间嘅中小学嘅信禁止推行，哇！呢个其实已经系相当出位噶啦，要以即系呢个而家现任 措辞好坚定嘅， 好坚 定，唔系啲好含糊嘅嘢啦。同埋我特别欣赏你就将嗰个科目还原翻， 系 公民教啦。呢个分别咧就咧，我哋喺呢个问题上咧，大家好多情绪反应，但系咧你翻翻数本沉完，就是、公民教育同国民教育之间，我哋要培育公民啦， 系 一培育呢、這个即系国民啦。嗱，呢个咧系值得拗撬，同埋咧睇嗰个焦点所在啦。香港我哋所希望我哋嘅下一代系好有公民意识，甚至要成为世界嘅公民，而唔系做一个刻意嘅国民啦。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争论点啦。 唔系，所以咧，不过天主教某一啲嘅小学咧就被人哋质疑，就话过去已经将一啲共产党报喜不报忧嘅一啲嘅元素咧，渗咗喺一啲学科里边。咁呢个咧系需要即系检讨，系需要甚至咧系希望天主教区今次咁强硬地喝停，然后话叫还原翻去公民同埋德育科咧，我都希望佢哋还原埋呢一类嘅元素，咁啊最好。咁所以你会见到咧，陈日君书记咪系当年明智咯。佢见到呢、這个即系当时个校本条例点解咁紧要，特别对教会嘅学校，就系惊住喂天主教学校都失咗我哋自己去自主权啊嘛。因为有人就批评，哇咁你陈日君唔系崇尚民主自由嘅咩？对唔住，我呢度咧继续向呢啲人咧系反驳，天主教学校咧你可以选择入唔入嚟。天主教学校唔系规定硬性要求你一定要入嚟呢度读，硬性要你信教唔系。但如果你拣咗咧， 我读咗六年天主教冇信教， 咁咪系 读咗五年基督教冇 信 教， 系咪啊？你跟住对住我未来嗰一年咧，可能你会信教噶啦。 我都系中意瞓觉多，因为晚晚都唔够瞓。 我就用瞓觉嚟潜移默化你啊，睇影唔影响到你。 梦中的潜意识好犀利嘅。 不过咧，所以讲翻咧，我自己觉得即系校本条例一开始咧，其实即系天主教区只有嗰句，就撑得几耐得几耐。吓、啊，唔系撑得好耐嘅，坦白讲，你睇睇啊，系嘛？ 但系嗰个校本嗰个系所谓法人嘅校董，好似唔使惊嘅，始终佢都系占大多数噶嘛。 但系 初期就 系、 是、 系、 啊、慢慢咧就嗰个形势会变 嘅。所有都系渐进式嘅，呢啲渐进式咧，嗱，你睇下啦，未来嗱有一啲而家已经受影响，咪所以咪渗到啲元素落去啲学科度咯。咁你渗下，未来三五年。七年十年，你就睇下，其实即系天主教办学团体点解当日陈日君要绝食？点解觉得话，唉，再唔系咧，可能要离开，唔喺香港搞教育？咁呢个就好危险。 即系有啲底线咧，你系要守，但系最紧你知道底线喺边度？好多人就唔知条线喺边度，而系冇事发生啦。呢、這个就系我哋有一个比较清晰嘅头脑睇见好多嘢咧，系未来嘅发展点。但系香港人比较短视之，喂，而家同我冇乜关系，或者喂，到时。最惨啊！我都退休啦，嗱呢个好惨，即系我到退休唔关我事，而家就咩嘢就唔理啦。你喺个时代呢个岗位，你就要守住你而家嗰个本分。 就是、退休先有时间咧去坚持啲原则嘅，同埋唔会需要咧为五斗米折腰啊！ 你讲紧邓丽君啊？我哋新闻统筹专员， 呢个我学者嚟嘅，我谂佢有 阿林伯可能都系讲紧佢自己啫。 阿林伯就一早就半退休啦。我同阿林伯，我哋叫五台山闲人啦， 广播度闲人啊嘛。 即系我哋啲吓， 唔系咁阿林伯其实唔系完全错嘅，确实真系。如果不过问题就有啲人咧，你会见到。退而不休，跟住仲喺度牙文牙武讲埋啲嘢咧，就硬系仲要撑住揞住个良心讲说话。我就觉得呢啲人咧系令我哋伤心，因为香港嘅核心价值咧，其实要靠好多人，特别一啲公众系嗰啲叫做舆论嘅领袖，又或者个人过去可能系特区嘅高官， 有时啲记者揾唔到人访问，咪梗系访问下你啦。 嗰啲白搭一揿就出噶啦，随水回应一啲。 咁所以希望呢一类人咧，即系跟好似林伯呢类吓，即系闲人。咁、但系咧，仍然个心咧系于香港。 咁啊，闲人呢度好咧，就系、是、咧真系唔使为咗系，当然啦都要开饭嘅，但系就唔使跑得咁紧张嘅时候。 即系你 腾啲空间出嚟做， 即系话想话俾我哋听、你系买紧花大嘅，系嘛？得闲啊睇。睇下靓车，得闲睇下靓楼， 你就、你 成日都系咁样噶。 你好啲解读佢， 不嬲好开心噶，真系吓。 即系有啲人咧就冇咁多嘅利益嘅瓜葛，冇多利益嘅关系，唔使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结果咁又唔讲得，咁唔讲得啊！啲嘢就拍得咗个，啲嘢影响到自己嘅利益啦。香港嘅社会就好特好细嘅，所以好多咧人脉关系、利益关系重重叠叠啦，系影响好多人咧，就系佢真有时即系讲啲违心嘅说话嘅要 吓，谂住个良心啊！咁所以好似而家 识得佢明白啦， 系啦，当我哋唔好将啲钱啊，将啲咁样嘅系公职啊。唔知咩荣耀摆到咁重要嘅时候咧，我哋不如咧真系低调咧，可以做啲义工，实实际际 同埋咧，即系林白老总，我哋讲真，我哋食得几多嘢啊？你咪又系食一，即系你食得多，你咪三四餐一日。你上咁嘅年纪，你嘅肚腩呃得几多落去？ 唔系唔需要食咁多，想健康啲。 系啦，所以我成日都见到我都系嗰句，我都话。即系啊，唔知最近都有一个人同我睇法一样嘅，就系话你做议员咧，唔该吓，都唔好做到即系个肚腩越做越大，因为当你做到越做越大，人哋会觉得根本你就不停咁就食好多政治饭，食得多政治饭咧，肯定你食人一餐饭就做到头都烂。 咁点解运动员林书豪都话吓，腰围都多咗寸咯，真系。 咁佢可能梗系。唉，就系呢啲政治饭好或者应酬多啦，系咪啊？ 你 冇办法嘅。 即系你嚟到系去台湾，又嚟香港，又喺东莞，你即系你嗰唔系一个正常嗰个嘅运动员嗰个嘅生活噶。 所以一个运动 员唔同咗吓， 唔同咗嘅。你 虽然佢都有练波，但系就毕竟唔同喺美国。 但系 佢 频频扑扑，又有啲人又会瘦咯吓。 系咁，但 系饮食嗰系个问题。佢喺美国应该好节制，同埋有晒营养餐单，但系嚟到咧香港，你发觉咧， 哦，原来系冇教练跟。跟住吓， 系 要教练编住系嘛吓。 嗱，讲翻头先唯心说话啦，或者就住啦，我哋讲下呢个梁振英点样就住。琴日大班就踩场入嚟十级自由风，吓5:15就爆大镬，就话梁振英又激嬲中央吓、政府啦。 佢嗰、 咁佢梗系话坚料噶。咁我都觉得佢啲料都 OK 嘅，你即系大佬佢唔好再激佢啦，唔系阵间佢921今日份报纸话佢自己讲足24小时，可能佢自己坐喺度讲足24小时， 咁你会帮拖先 吓？唔系咁呢度咧，嗱呢份报纸又得意吓，即系点会话我可能一个人讲足24小时，跟住话咩？921啟報我都未知喎、大佬。該電台本周以書面向政府表示將案牌至要求於下日正式啟播。咁即係我哋大家當然見到咁又停播又啟播。咁當然即係話復播啫，應該係。 有24小時即係連播一個人可以。哇！呢啲真系 即系变身啊嘛， 破 旧立 新 哦，即系变身、我又啱啱先攞到呢、這个，即系呢个牌咁样吓，咁、要即系24小时去做，咁我谂都系我哋香港人嘅福分啦。我哋呢个台讲真，即系我哋做咗几耐啊？5月15日 嗱，我啊绝对冇内幕消息，亦都冇 你成日 都 讲 呢 一句， 你 有嘅 嗰个计谋， 你系接近高层人士嘅，你 接近，但系我哋好少 佢朝朝都系好接近。啊！一两尺嘅距离，系咪？咁你成日都话 自己总嘅距离啦， 系咯？你成日都话 冇， 你唔好咁样呃我哋先得噶。 大家如果有见到我哋直播嘅情况就系咧，一到呢个广告时段咧，就大班就揸住个手机，不停好忙咁样喺度咧，揿吓吓。 我怀疑，佢系揿俾你嘅。你知有啲年轻人都系咁，喺隔篱都唔讲嘢，喺隔篱嗰个啫。 拒绝面对面沟通， 即系无谓。出边有人听到啊嘛，你哋呢啲啊， 咁机密，咁机密真系。 嗱，讲翻梁振英啦，讲翻大班爆呢一镬啦，你睇到即系 Dream Bear 嘅不 段喺度数啊梁振英嘅不是，跟住连琴日梁振英菲律宾啲苦难家属啊都唔敢见，就惊得罪中央政府，因为送咗保钓启丰二号出海咧，已经系犯咗大忌，阿爷拍台。闹你啊！你搞到我哋同中日本、中日双方关系恶劣，搞一大乱。大佬十八大已经咪系咯，十八大已经搞到我头都大，你仲整单咁嘢？ 咁啊，证明梁志英真已经系冇料到咯，冇智慧咯。你应该同阿唔知喺佢会认为阿爷咧，我哋可能唔认阿爷啦，就话不如话俾你听。有危有机，我俾个机会俾个平台你去表演啊嘛，系嘛？ 同埋咧，你讲得啱，佢系你冇吉事嘅。喂，大佬，你见一见菲律宾呢一班死难者、伤者家属，你喐到啲乜嘢外交层次嘅困难啊，大佬？ 系咪又睇你点样讲嘢？ 咪就系咯，又唔见阿曾荫权当年俾阿爷闹话，如果咁样你去见呢、這个即系在朝菲律宾又系点咧？冇可能。不过呢个人咧，就即系转咗俾阿爷可喝咧。哇！即刻跪低之余，仲要叩头认错，跟住就见都唔敢见。 患得患失嚟到去。带领香港前行， 系 点搞呢好咧？即系 冇得搞噶啦， 又惊得住嗰、那个，又惊得住嗰、那个， 船头惊鬼啊！样样 要船到船，要赢到尽，你只能够去下柴湾同老人家握手， 跟住有个都唔同你握喎，又吓 俾你听起乜鬼嘢天啊！呢啲 不过咧， 升过几条做乜？ 阿林伯老总，我哋真系呢度公开呼吁，如果该名女士喺未来。半年内遇到任何相关有可能潜在嘅政府压力， 最 紧 打 电话 俾我哋 1872111，因为我可见嘅未来预计咧，呢个人都冇乜好日子过。我咧以梁振英呢啲咁嘅人啊嘅性格啊，佢唔同你翻查到弄起你底查你三袋，哈，睇下有冇边个瞒税啊，吓啊唔记得交罚款啊。好多嘢嘅，所以咧，该名女子吓、啊、都系四个字，好自为之。 啊、 有咩事 可以放心啊？呢位咁嘅街坊师奶咧，佢乜都冇， 最好就 咧、 是，最好 就唔会一直发 生。即系本条老命， 冇嘢啊嘛，我冇嘢啊嘛， 本条老命，唔似当年嗰位啊面磅阿伯。 你系有嘅时间咧，你就会多顾忌啦。 喂，大佬，即系即刻要打翻去特首办。哎呀，我同佢鞠躬认错，哎呀，唔好再嚟搞我门口啲嘢，大佬。嗱，讲翻菲律宾咧，亦都唔讲得笑。嗱，琴日咧，两位，我哋喺十级自由风咧，就胆粗粗咁拍心口，就代表 DBC， 就话喂，我哋一定会同你哋。跟进，因为还你于民啦、啊，我哋十级自由风摆正旗号，因为啊保安局局长同埋邱腾华咧就声称梁振英会喺 APEC 九月开个会咧，同菲律宾呢个卖笑嘅总统啊。就会双边会谈， 紧张就会笑嘅， 即系咁即系卖笑咯。我哋容易啲记啊，你知啊。 有机会面对面啦，唔使揿电话。 嗱，如果你有机会面对面咧，我系惊你梁振英又系船头惊鬼，去到系咁以讲一句：哎呀，你哋帮手睇睇嗰件事啦，咁一句啫。喂，唔得嘅，所以我哋咧就话，我哋筹款俾呢班家属拉大队去俄罗斯喺。会场外俾压力，唔单止菲律宾政府同埋梁振英政府，甚至系其他国家，俾佢哋睇一睇。如果你哋嘅国民面对同样我哋两年前香港人喺嗰架咁嘅旅游车，菲律宾呢啲恶劣拙劣嘅处境处理，而导致到多人死亡、多人受伤。我觉得一定我哋要俾压力，唔好俾佢含混过关。讲真，呢啲旅费唔好多啫。我哋喺网页一讲啊，十零分钟已经十几个网民得，你俾个 account number 嚟即俾啊，十几万点都筹到，已经够啦。因为我哋国泰有直航去俄罗斯啊，咁啊，所以咧，不过当然咧，唔知会唔会我哋当日 DBC 已经系 未得开咪住，可能已经系封咗咪。不过咧，我哋都会撑落去，因为九二一今日啊，大班话九二一又启播，咁所以我哋会喺呢啲问题上面咧，撑唔撑咧？阿林伯，你觉得我這個 建議？所以我咪话咧，佢一个人讲24都系冇可能嘅事咯。佢一佢要年纪大要休息。第二，你同我同老总会唔会唔帮手？起码唔做一粒钟都做半个钟啦，系嘛？ 咁佢呢啲叫苦肉计啊嘛，大班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嘛？呢啲苦肉计， 即 系 等 鬼 苦。即系等24个好朋友，即系你话我同你做一个钟，咁终于佢做一个钟够啦。 佢啲苦肉计，哇手！唔使做添啊！唉，你真系啊！ 即系讲翻头先，傅，你琴日嗰个建议，似乎一个好好似系即系好大胆咩？嗱，呢个系有效。 系， 就睇翻今日系北京政府你而家面对 嗱，呢叫急市民所急， 真 噶，呢叫实事啊嘛，做啊！ 中国政府喺而家面对南海嘅争议方面，系绝对唔希望同中非关系有任何即系枝节再发生。特区政府呢个问题上咧，亦都佢发言权、发言空间都唔大。你唔好期望中港政府为咩？一定系诉诸国际舆论，所以你刚才嗰招，你去到 APEC 门前，你好简单举一份报纸，嗱，因为好多国际记者云集，发生咩事？一睇翻菲律宾做咗咁嘅事，两年嚟冇还港人嘅公道，嗱，喺个公义面前咧，呢、這个喺只新闻界咧，呢、這个系无可取代嘅最高价值。嗰、那个公义之下咧，就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咧，大家就会出嚟啦。呢个系会产生一个嘅国际舆论嘅效应喺度。 冇错，冇错。所以咧，即系林伯，我觉得咧，即系未来呢一个月咧，我哋喺呢件事上边，如果我哋能够即系代表呢班死难者嘅家属，佢哋过去两年嘅苦痛，我哋最紧要觉得，喂，呢啲系香港人嚟嘅，都唔好话系咪香港人，总之人类嘅价值啊。人命系普世话，大佬价值最高层次啦，你命都冇埋，讲乜都冇用啦。但系一个人祸造成，而你嘅政府竟然过去两年咧，特区政府话做咗好多嘢，但系啲家属一路琴日同我哋讲，阿易小玲嗰啲佢自己亲身咁受伤，佢话过去两年你净系特首办成日话做好多嘢，做咗乜嘢啊？都冇同我交代过，咁你讲乜都得噶啦。 阿富啊，你记得啦。梁振英所谓多咧，系乜嘢咧？ 系 等呢个系陈茂波就住佢家族嗰个有限公司嗰啲咁嘅劏房嗰啲咁嘅板间房，讲咗好多噶啦。 佢都话讲咗好多吓、真系我哋要反调翻转。 系 佢话讲咗好多咧，即系讲得唔够多啊。咁所以咧，我哋呢件事咧，我个希望 DBC 我哋上下一心，即系虽然我哋。自己都风雨飘摇，不过我哋自己好有信心，我哋好有信心之余咧，豁出去，最多咪大班24小时自己讲咯，系嘛？但系 DBC 只有一日继续存在咧，我哋就对菲律宾呢件事咧，我哋全力支持。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应该，我甚至有信心。如果你去到 APEC 咁咧，我唔相信你麦少总统连一句道歉都唔讲，你够胆啊？就玩到你尽，大家斗玩啦，你冇办法噶，一定要我哋啲压力一定要俾落去。首先佢哋第一个要求家属就系你对唔住啫嘛，港区、到而家都未有啊，你点可能？ 嗱、呢个狼振英又弊咧，就系话关心人哋，喂，人哋好简单几个四个诉求， 系啊， 喂，两年啦，你冇听到，你冇睇到文件， 咪系咯，跟住就见都唔肯见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冇乜可能嘅，即系所以咧，呢个梁振英，我哋一定要拉大队，嚟去俄罗斯，嚟去让佢唔好咧，以为啊，琴日咁噏咗呢句嘢，以为过关，喂，闭门咯，点知里边讲乜啊？跟住佢出到嚟讲乜都得噶啦，吓、菲律宾政府，喂，讲真，你咪讲句，我头先向佢要求啦，乜、菲律宾政府咪话，系、得，我哋会继续咧， 心表遗憾啊， 系心表遗憾， 整嚟转达对我佢嘅问候， 系啦， 呢几个度到台词出嚟， 跟住仲有一句，唔该你哋早日撤回黑色嘅旅游警示，错闹嘢啦， 重建我哋良好嘅关系啊，我哋， 系良乜鬼好啊，而家咁啊，一路黑色，继续系咁撑，跟住去到 APEC。向佢请愿、然后其实就是即其实俾弹药俾梁振英，你梁振英如果你懂得用呢啲弹药就是、你好嘢，唔懂得呢啲弹药都系炸埋佢自己。 好简单啦，你可以唔向我交代，你唔可以唔去出面啲记者交代，就逼你啊三世祖出嚟去讲嘢啦。 系咁，所以咧吓，老总，我哋眨下眼同你啊谈天说地吓，咁啊半个钟啦， 半粒钟咯吓，咁你继续去咯。 冇错，好，我哋继 续守住岗位， 新人啊，使唔使开24个钟咧？就睇下大班阵间入唔入嚟踩场啦。啊，咁我哋 六四廿四冇人做小钟啦。 好，新闻之后继续倾，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不大。喺上昼八点，台风天平集结喺香港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南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过去数小时，天平稳定地向西移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天平今日会与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但今日稍后，本港离岸海域会间中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在下个星期初公开本港保钓人士登上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片段。有日本传媒说，片段全长30分钟，是经过修剪，将会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内容包括巡逻艇向启风二号发射水炮，阻止驶近钓鱼岛的过程。当局一直以影响将来的戒备警工作为由拒绝公开片段，但在国会的压力之下最后决定公开。另外，首相野田佳彦否认故意让本港的保钓人士登岛，他说有关的讲法是开玩笑。野田在国会回应在野党质询的时候表示，当局的第一原则是海上拦截，作为日本的首相，他不可能指示允许保钓人士登岛。内地环球时报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9月访华的机会不大。报道引述南韩传媒朝鲜日报话，被指是北韩第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长张成泽刚刚访问完中国，金正恩紧随其后前往中国的可能性好细。金正恩会综合考虑张成泽的访华结果，以及中国下届领导班子上台时间等因素，再决定访华的时间。文章又引述日本共同社指，秋季正值中共换届选举，中国在9月接待金正恩访华有些困难。路透社较早之前报道，金正恩期望在9月访问中国。美股全线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100点，收报1315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069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9点报1411点。欧洲股市靠稳，法国股市升不够1点，德国股市升21点，英国股市就没有起跌。体育消息，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开锣，卫冕的多蒙特以2-1击败云达不莱梅。由慕逊加柏新加盟的列奥斯在11分钟为主队先开纪录，下半场30分钟不莱梅的斯拿斯接应右路的传中，在禁区之内顶入追和，后备入替的古沙在临完场前9分钟为多蒙特奠定胜局，为这一支争取三连冠的球队赢得开门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海面有涌浪，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66%， 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8:04，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66%。 选民喺投票站入面唔可以影相、拍片、录影或者录音，亦唔可以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噶。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Ideal Radio 同大家一起支持 DBC， 今个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一由上午10:00-晚上9:30 ,Ideal Radio 在湾仔会展一号展览厅电脑通讯节 2012,A 入口 A04,05,06 摊位售卖高清数码相机。购买人士可以得到限量版 DBC 数码电台襟章一个。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以示对 DBC 的支持。你的支持将会化成动力推动 DBC 上下齐心，保卫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我们会紧守岗位，力拼到底。我们湾仔会展见。 发烧音乐厅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逢星期日晚上6:30-9:30播出。发烧玩家三兄弟何松立、Elwick、Lawrence 为你精心挑选发烧靓歌。That's what you are. 生活应该随心，无论是行街、睇戏、食饭，想去边就去边。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九条，我哋要一起建设无障碍环境，方便残疾人士出入。就算上网或者倾电话都咁便利，等大家可以平等追求自己嘅生活理想。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2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无耻无赖，样样都足自失的，你根本就即系呢啲咁嘅人咧，点可以成为政府嘅高官啊？人真系，我觉得香港真系好悲哀啊！屋主有乜理由唔知道自己间房俾人改建啊？剩有一个。佢冇佢嘅授權嘅，姐夫點去搞啲嘢啊？啱唔啱啊？你冇呃啲人啊！你咁無賴又唔肯下台，唉，真係好悲哀。 今日已經係提爆你劏房醜聞嘅第26日啦，陳茂波，究竟你幾時先會引咎下台呢？ 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個別參與節目人士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特区政府咧唔会喺口岸嗰度咧完全唔设呢个边检措施。 任何规划都系按住一国两制之下进行。 天主教咁，佢根本就唔会开展，咁就冇咗需要罢课啦。 题目咧都系老师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系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8:08，呢个破产陈咧，呢个陈茂波咧，你如果唔吓、自己引咎辞职咧，你累埋大佬，中于两兄弟咧，同埋呢个 CY 陈啊，CY 两咧就齐齐落嚟啦吓， 系嘛 啊，唔知你哋咋，唉。 我谂咧，即系呢个陈茂波，你睇到琴日上海街咧，有劏房啊，疑似劏房啦，我相信都系噶啦，即系都系因为咁咧，啊网民就话都唔知系咪啲人 救火经嘅知道啦，尴尬啲 咁，所以咧其实劏房系好危险噶，林伯，即系希望咧，阿陈茂波都要明白，你而家身为发展局局长，你咁多劏房嘅问题，而家屋宇署咧。 竟然系好似放软手脚，都唔识点样去执行法纪嚟去对呢啲劏房，甚至花园街吓、啊，当年吓旧年始作俑者，我哋觉得话烧死咗咁多人，你竟然吓装、啊、修完之后继续系劏房，你哋屋宇署都懵然不知嗰几个嘅所谓。啊！呢、這、一个嘅啊传票，啊叫佢哋清拆令五张，就做得一张。喂，咁你其他啲唔做，又俾佢过骨，咁你咪纵容，令到啲业主觉得哦，原来你根本系冇牙老虎。咁于是乎，你个局长又系咁，咁啊系人都梗系搏。 你啊纸啊照贴，信啊照发，咁人哋啊照继续开档做生意，继续咧就吓掠水，继续就咧。不理会啲租客嘅死活， 所以咧，我觉得嗱，大家1872111，如果你即系俾我哋呢两把声嘈醒咗你，你除咗可以吓、啊、都讲下阿陈茂波劏房波、啊、究竟应该几时落台咧？不过呢个因为有排讲， 嗯， 但系头先我哋同老总倾开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帮嗰班菲律宾。啊！喺旧啊两年前， 两年前啦吓， 佢哋面对嗰种痛苦，死嘅有死嘅，伤嘅有严重受伤。阿、啊、Jason 到而家咧讲嘢都系唔系好清楚，不过咧佢妈咪已经系好开心，因为最紧要条命保得住，同埋咧见到佢笑容， 系 同埋亲人咧系明佢讲咩嘅。 嗯嗯， 咁呢个已经好紧要，但系一个年青人，你谂下去一次旅行， 系 变成咁样。就算屋企人觉得啊，执翻条命几开心都好，点都系有条好大嘅刺。点解我个仔，又或者点解有一两个年青人吓冇咗爹哋妈咪，冇咗阿姨，冇咗爹哋妈咪咧，剩翻两子弟。 系 咁，你谂下，你菲律宾政府连一句对唔住都唔讲，连特区政府竟然咧，连特首都唔敢见下佢哋。咁我哋 DBC 呢就要求今个月即係下个月 APEC 呢，头先有网民就好精灵嘅。啊个郑家富今次 APEC 唔喺莫斯科喎，喺呢个海参崴喎，啊国泰冇直航喎，唔紧要。冇直航唔紧要，啊梗有飞机去到，啊如果唔系梁振英点去啫，最好就跟住梁振英个飞机，我话俾你听。佢坐边一架，我哋就坐边 同一航班啊， 同一航班，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即系呼吁大家嘅网民，我哋嘅听众1872111，你赞唔赞成我哋一齐喺经济上面啊，我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嗯， 系咪？大家就因为始终呢班家属咧，嗱，亦都我琴日有个朋友同我讲翻， 唔使俾钱得噶，有时系咪话嗰啲系咩飞行礼数都可以嚟做噶嘛？ 当然咧，嗰啲都可以，但系咧，我系忘却咗有一样嘢咧。因为有个朋友同我讲啊，面对过呢一啲苦痛，不论系嗰个苦主， 要辅导噶系啊， 系 啊，要辅导噶系。 因为飞机佢都唔系好敢搭， 系系。 咁但系当然咧，譬如易小玲，佢作为佢个人面对嗰啲问题，如果易小玲觉得佢唔想去咧，唔紧要。 系 最紧要就系可能其他家属，吓、譬如话阿谢廷俊嘅两位，即系一个哥哥，一个细佬，咁呢个都系佢两位 系 好坚持嘅。我觉得咧，即系有能力、有时间可以去得到嘅，我哋就希望 DBC 就发动呢个运动，筹款运动。呢、這个筹款运动相对相当细啦，即系你我谂佢五至六个人拉到横额嘅就够噶啦，就去到。呢、这、一个 APEC 开会，有国际嘅传媒施以压力俾菲律宾政府，俾弹药俾阿郎振英，你唔好得个讲字啦， 还我公道系咪？ 还我公道。咁、所以咧，有网民琴日喺我哋十级自由风已经即刻表态支持，最紧要我哋立刻去做。嗱，我已经系叫十级自由风我哋上上下下同事咧、就最紧要同家属大家开会。傾清楚点样搞，知道几多月几多号开会，点样去部署，我哋几多个人去，然后我哋筹几多款，然之后我哋应该点样去同到时点样同呢一个嘅国际嘅传媒去处理。首先呢，我哋听下谢廷俊琴日佢哋见完呢一个特首办主任同保安局局长佢点讲。 对上一次会面又是没什么进展，仍然不断地跟进，今次会面亦都是不断地跟进，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希望是真的政府是可以做到一些事，而不会再好像过去那一年这样令到件事不了了之这样。我们很希望政府是真的他再给多一些心或者给多一些力量出来去帮助我们，去跟我们一起去讨回一个公道。 两年过去了，相关的官员亦都从来不需要负起责任，咁变咗喺呢一件事上面，香港政府佢会唔会捍卫香港人嘅利益？除咗呢一件事，如果将来再有相类似嘅事情再发生嘅时候，香港政府你会唔会出声？你会唔会跟进？不论对方系国家又好，你作为一个政府或者作为一个特首，你会唔会系话我系绝对捍卫翻香港人嘅尊严？ 嗱，呢个咧就系谢廷俊两位啊，即系兄弟。分别应该是谢志坚、谢志恒两位。两位呢都是相对比较是积极同埋坚定。当然呢好明显就是所有家属呢就以佢两位嚟去即係代表佢哋牵头。 嗱你一听佢哋讲嘢是好理性，一啲都唔合情理嘅。 冇错而家唔系话一开始就话要你赔吓。好多好多钱，佢哋最主要第一个要求 道歉， 就系道歉啫嘛。谂白，喂大佬，你咁样去处理一单，其实可以系好容易解决嘅呢一个嘅即系人质事件，一个咁嘅枪手，你竟然喺一个咁嘅旅游车上边咁笨拙嘅方法，你菲律宾政府都唔肯讲一句道歉。点行得 通？有一句嘢咧就好啱咧。当日如果真系如果系见到佢哋嘅，见到呢个系菲律宾呢个咁嘅无良嘅总统嘅时候，可以讲就系、记唔记得嗰阵时何为爵士嚟香港嘅时候，你有位党友前党友点样讲噶 ？Shame on you！ 连 续讲好多次喺一个午餐嘅会系咪？记得系 冇错，系啊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而且咧始终 APEC 咧系一个国际会议。即菲律宾，如果你醒少少咧，你就我哋未去之前咧就解决嗰件事，系咪啊？即系你要俾佢知道，要俾菲律宾啊，即系香港嚟讲咧，我谂我哋都要即系高调地话，如果你喺 APEC 之前解决唔到咧，我哋就会去 APEC 跟住梁振英嚟向你表达，跟住你就可能喺国际舆论上边出丑。你一定系要用呢啲压力先得嘅。我亦都讲呢，我会亲身同美国总领事讲一句。我话唔该你美国政府。菲律宾好明显就因为有你喺度。 公开话俾人知你准备勾结一个外国势力。 对唔住，我而家唔系议员身份。我作为一个时事嘅评论员。同埋资深嘅议员，我讲得出㗎。好多啲。今日话我撑佢嗰啲咧，个个都话我系资深议员嘅，如果唔系唔会叫我撑啦，系嘛？ 万能 key 呢个迟啲晏啲讲啊，而家继续讲埋美国佬呢单嘢。 系 我话俾你听，美国佬咧就唔好牙文牙武。菲律宾点解可以咁串呢？就只不过啲因为你有美国佬撑腰。我就会亲身。 如果唔系咁啊，以前啲美国总唔系而家呢个菲律宾总统都唔会吓，个个都有吓。 是 啦，肚满肠肥啊！ 我一定会同美国佬讲，你唔好一边口讲人权。我话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你哋美国人身上，咁嘅时间咁短里边死咗几个人，伤咁多人，你美国政府会点样要求呢一个菲律宾政府先？人权嘅角度咧，无疆界，人命 呢咪叫普世价值啊嘛？ 呢啲就叫普世价值。我希望呢，即係美国佬你都要讲返句，你自己好自为之，我哋一定要俾啲压力嘅。我觉得呢，即係我哋好公道嘅，我就唔会话因为美国过去喺啲人权上面呢就对民主派呢我哋係友好，对唔住，我哋友好嘅就係理性，我哋嘅友好呢就係普世嘅价值。如果你菲律宾政府就正正因为你美国政府撑腰，而家就呢个卖笑总统呢不嬲都系咁样，完全当我哋香港人如人命如草芥，草菅人命，一句道歉都冇，一啲赔偿都冇， 肯定唔肯，即系唔能够放过佢啦，林伯系咪？嗱，18721111如果你已经俾我哋吵醒，对于我哋发起嘅吓、资助吓、赞助我哋嘅死难者家属，去到跟住梁振英喺九月份去呢个亚太经合会议。同呢个麦少总统双边会谈，俾压力俾菲律宾总统，要求佢作出道歉同赔偿咧，请你打翻嚟都支持下我哋，甚至喺嗱我哋咧就会下个星期，如果一有任何喺组织上喺呢个银行嘅户口上面一有资料咧，我哋应该会喺个咪啦，同埋喺网上边咧系会通知大家，等大家咧可以有钱出钱，即有力出力。呢种力咧就系牙力，打嚟18721111咧嚟去撑我哋嘅菲律宾死难者家属。 当然你可以话我精神上支持佢哋，但系有时候咧打个电话嚟，等佢哋都听到，原来有咁多人咧喺佢后边啊，真系撑佢， 冇错，所以呢啲系好紧要嘅。你谂下，即系如果嗰个系你嘅家属、你嘅朋友，你会点咧？两年前啊，林伯，我谂即系喺电视机睇到嘅画面咧。是好坎坷，是好不济啊！菲律宾政府大佬，咁我哋而家咧系向菲律宾政府提出我哋嘅严正嘅交涉，希望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大家都能够真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希望能够做得到。不过咧， 喂，那个旅游警示咧，除咗黑色之外，可唔可以有双黑色嘅咧？真系 双黑色，唉、啊哎，不如就永久黑色啦，好嘛？ 系咯，系咯，系咯， 永久钉佢，唉、啊，埋、哎、单，以后唔使啊，唔使开翻个棺材啦，唉、哎，永远黑色啦，不如好唔好啊？嗱，琴日咧，特首办同埋保安局咧，就俾啲家属逼出嚟就话。喂大佬啊，你咁多年嚟两年你成日话做嘢你都冇人通知我。保安局呢就话喺好啦好啦，我哋会喺个局里面设专组跟进追讨。好，我哋就要求嗱阿林伯，既然我哋赞助资助家属去到海心威开 APEC， 我哋就首先搵保安局呢个专组帮忙。唔该你哋協助呢班家属上埋梁振英嗰架机，一齐上机，一齐落机，一齐去到会场。虽然会场里边梗系入唔到啦，喺会场出边俾梁振英足够嘅弹药，向菲律宾呢个麦少总统下马威，俾压力，咁样先啱啊，系咪？不如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嚟，好嘛？林伯有白太， 早晨，早晨，白太。 早晨啊，林伯啊，郑家富， 系早晨，早晨。 啊，林伯，我前日打过嚟噶啦， 系 我仲话我先生咧系菲律宾人嚟嘅， 记 唔记得？ 系 咁咧就我其实我打嚟咧就系想知道点样可以去捐助呢班家属嘅，因为 我 一直都吓、一直对呢样嘢咧我都系好。好似我哋嗰个什么特首讲，我好关注，但系我哋呢啲咧就系人心嘅关注，好多啲咧就口头上嘅关注， 口舌上边嘅关注， 系冇用嘅。我话俾你听， 冇错，冇错。 所以我好希望咧就能够可以尽自己一啲绵力去帮佢哋。 啱、嗱，阿白太啊，我哋会尽快，因为毕竟呢个都系琴日大概7:09咧，我同阿谢志恒、阿易小玲倾完电话之后，突然忽发奇想，既然你政府 CY 话会去 APEC 双边会议，我第一个感觉系咁噶，林伯，阿白太，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呢样噏得就噏啦，因为佢将会 APEC。会见到菲律宾总统㗎嘛，咁佢哋於是乎咪係咁以讲下，我哋嗰陣时会见到佢㗎啦，到时开会我会跟进，有冇跟进你边就知呀，係咪？但係如果我哋家属，我哋啲家属去到呢， 而家佢哋讲啲嘢其实同大佬一样㗎，越强调有嗰啲呢就一定冇。 係 呀。话唔会嗰啲呢就一定会。所以你调转嚟諗呢就冇错㗎啦。我哋而家呢香港人呢吓、啊，你话有两只手可以去投票咧，但系人哋又会中票、啊，但系所以剩翻就 系 两只脚，我哋一定要用自己嘅行动去做一啲嘢， 冇错。 仲有就系话，嗰、那个梁振英希望佢自己要小心吓、啊，你共产党摆得你上去嘅话，就一定有办法拎翻你落嚟，仲容易添。你食咗人哋嘅咧就嘴软，攞咗人哋嘅手段， 佢哋每個人好似中國大陸每個人都話：，你個檔案喺邊啊？每人有一個檔案嘅，包括你哋呢班人都有檔案，叫佢哋小心啲，死得仲慘啊！第日 冇錯，阿白 睇歷史啊，佢熟讀歷史啫。 冇錯，白睇，我哋回應你頭先個問題啦。我哋而家暫時都係琴晚好夜呢個節目啊，十級自由風還你於民咧，我係提出呢個建議嚇。咁、咧， 我 哋會 係 多謝你，我哋一有進一步消息會通知你哋嚇。听唔到， 我仲有一点想讲嘅， 系请讲， 就系话叫嗰啲保钓唔好去啦。如果要去嘅话，我一定呼吁，唔该你带埋梁振英，带埋刘梦红。刘梦红游水咁叻，落嚟香港，佢都要练下点样游水走啦。第日系咪先啊？ 好，阿白太，不过白太啊， 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多谢你，好，跟住到叶先生， 细班林伯， 系早晨， 一早等你可以声噶啦，唔系嘈声啦， 系嘛？多谢多谢 多谢， 系 钱。一定捐，虽然唔系多， 系 就我全我就七一啦，六四周不时都有上街，就菲律宾呢嗰次上街讨声讨佢咧，我哋全家人四个都由细由大都一齐出去声讨佢。既然我哋出得嚟行，我哋又要菲律宾还翻呢啲人命俾我哋，佢谋杀咗我哋香港人嘅亲人。 系啊， 我哋一定要声讨佢。 系啦，我哋因为系曾经担任呢个系纪律部队嘅通，佢都话啦，喺香港，唉，嗰啲如果真有真嘅枪咧，嗰啲打窝剑呢啲都能够吓，好容易控制到个场面啊，真系。 唔使窝剑啊，仲记得你拉佢落车已经得啦，同佢谈判嗰、那个， 系 啊，使乜搞咁多嘢？ 系 佢系谋杀咗我哋香港嘅亲人。 即系阿叶生，你讲得好。即系清楚嘅就系、是，即系你作为一个一国嘅政府吓、啊，你警察嘅部队咁无能，你唔去好好检讨之后，向我哋嘅死难家属讲声道歉同埋赔偿，咁简单你都唔做，你哋要面子咧。 你最好揾个专业人士陪佢哋去嘅，吓、 嗯。嗱、你放心，嗱、你放心，我会同啊，即系两位兄弟同埋啲其他家属开会。嗱，即系我相信咧，我自己对呢个问题咧，我越讲我就越上心。当然过去咧，阿陶谨申系跟开，我相信佢一定会，佢作为一个律师， 接力做啦。 我哋一齐咧喺呢啲问题咧，我哋系会真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 觉得要喺个舆论下，就喺呢个媒体嗰个。世界嘅媒体嘅采访嗰个咁样嘅平台上， 冇错。我琴日同阿森哥讲，我话吓九月啊，就算更多人搵我证婚啊， 系 如果我要去开呢个会啊，我要同啲新人讲对唔住， 大家都理解 啊。你即系如果我要去撑佢哋咧，我都要行开几日啊。咁啊，律师证婚何其多咧？但呢件事咧，就机会可一不可再。 九月七号八号啊，系 九月七号八号啊，哇，好近嘅啫，咁样。咁真系要快啲喎、 阿林伯，礼拜二咧，阿大班讲话有个网民话我哋打上嚟咧仲会嘅，我哋唔系仲会嘅，我哋等咗等咗大班开咪好耐噶啦， 系 终于开到，我哋系有真情去等佢嘅。点解啊 ？DBC 系用一个字嘅啫，系个真啊， 真字 够真啊，佢做乜嘢讲乜都系真嘅，为我哋发声嘅。如果呢个自由之光都冇埋嘅，香港系黑暗噶啦。嗰、那个网民话我哋几分钟热到。佢就係攞雞蛋仔出嚟，比如個雞蛋仔話八好嘢犯咗法嘅、我哋點解仲要去講佢呀？唔該佢夠膽俾佢打電話上嚟 DBC 度同我哋講啦。 啱、葉生，我成日都同你一樣咁嘅呼籲，即係同我哋有唔同意見嘅人咧，我好想佢呼籲打埋入嚟， 一定俾空間佢講啊。 咁耐呀都數埋呀都唔未數晒呀嗰啲反對嘅聲音。 冇錯冇錯。好啦，多謝你。多謝你葉生，跟住到陳小姐。陈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林伯早晨， 你好，你好， 我咧就出话读咧，短说啦，因为咧我咧真系成日都系支持你哋嘅 ABC 台好耐好耐，由开始到现在，我哋每日都等住听，少咗你哋啲声音我都唔知，然后呢一日都冇得听啦，好似听日啦，礼拜日又冇得听咯噃， 系， 有噶，每一个节目我 星期日早上咧系有啲精华片段噶，有啊，有得听噶吓。 哦， 系 嘛， 系啊， 哇，好想，好想喎，吓，咁啊，同时头先你讲菲律宾嗰啲咧，讲真句，嗰日我睇住个情形， 好殘忍。 係啊。 啊，好似阿精神嗰一家人咁，咁多個人而家得翻兩個，佢阿媽見到個仔，你話有少少眉目，佢都好開心。點解？因為幾個都冇曬，幾淒涼啊！留翻佢喺度最痛苦嘅。嗯。 唔係，所以啊，陳小姐啊。我哋而家呼吁咧，就系因为嗱，而家 我一定支持你， 冇错。法律上边咧， 你哋打电话俾我，或者我俾个就俾个咩你？ 唔系，我哋到时会喺我哋嘅电台嘅节目上边会公开。不过咧，以大以阿林伯头先讲咧，因为如果九月七号、八号咧就好问嘅，我哋要尽快做啲嘢，同埋系九号选举前咧。咁呢个就真系呢个我哋要谂办法点样去安排。我哋新闻之后再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不大。喺上昼八点，台风天平集结喺香港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南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过去数小时，天平稳定咁向西移动，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天平今日会与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不大。但今日稍后，本港离岸海域会间中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需要提高警觉。南韩政府强烈谴责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有关独岛主权嘅言论。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话，从历史、地理同埋国际法嚟睇，独岛都明确系南韩嘅固有领土。佢期望野田收回不当嘅主张同埋言论。发言人又话，日本应该正确看待历史，与南韩发展面向未来嘅两国关系。独岛即系日本叫嘅竹岛。野田早前要求南韩将竹岛嘅争议交俾国际法院仲裁。佢又话日本将坚决维护国家嘅主权，保卫领土同埋领海。美股全线上升，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写俾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嘅信中指，当局有更多嘅空间提供货币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增强市场对联储局进一步推出刺激措施嘅预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100点，收市报1315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069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9点，报1411点。欧洲股市靠稳，法国股市升唔够1点，德国股市就升21点，英国股市就冇起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海面有涌浪，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如果去到荒岛，只可以俾你带一件衫，你会带咩？ 唔带，带衫做乜鬼啫？荒岛件衫会烂噶嘛，去搵树叶好过啦。 文风送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至1，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今年9月9日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在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300多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特区政府不会在口岸那里完全不设这个边检措施， 任何规划都是按住一国两制之下进行。 天主教咁，佢根本就唔会开展，咁就冇咗需要罢课啦。 题目咧都系老师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系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林伯，头先我哋一路都倾开咧，点样去帮呢一班即系菲律宾人质事件嘅死难者嘅同埋伤者嘅吓本身同埋佢哋嘅家属啦。嗱呢度我要提醒咧，我哋一定要尽力去劝服我哋呢一班。即是不幸的死难者家属，因为呢根据林伯丰富的经验，面对政府即是这一班政府呢一定听到我们这么高调怂恿这班家属亲身去到俄罗斯的海参崴。 这个叫教唆郑律师。 是。是可以这样讲。呢啲教唆系无罪嘅，咁但系咧，林伯头先提咗我哋一点，佢话喂，政府一定喺背后系咁同啲家属讲，喂，唔使咁嘅，得噶啦，我哋会做嘢噶啦，你哋唔使咁高调，诶，唔好坏一件事仲好啦，咁 系咯 ，Donald 冇做嘢啫嘛，示威啊， 吓，啱啱上场啫嘛，系啦，冇错啦， 做紧嘢啊，你唔好搞咁多嘢， 系啦，你搞咁多嘢咧，可能搞到仲。仲恶搞啊咁 啊！ 嗱呢个咧，我相信一定系政府喺未来几日向死难者家属吓不断发放嘅信息。嗱，我唔敢有几大信心说服佢哋 啊， 但我好希望佢只要有人能够有一个至两个代表同到我去咧，我就一定同佢哋做到足 啊。 否则嘅话咧，你谂下，即系如果政府真系肯做嘢佢琴日都见咗你啦，见都唔敢见啊！ 都有个保安局长见你啊，特首办都有个代表啊。 咁但系两年做咗啲咩咧？即系话你中央政府同特区政府都软弱无力，唯有就由相关人 唔系武力，系唔肯做啦， 系啦， 唔愿意做啦， 唯有就系自己自求多福，去尽力去做，俾压力俾呢一个菲律宾呢个卖笑政府。 阿富哥，我又大胆咁讲句咧，绝对寻日咧特首办发言咧又系讲大咗噶啦， 系嘛？ 嗱，佢我揸住佢张报纸咁讲咧，就话吓，当然系佢哋发新闻稿啦吓。行政长官梁振英9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括弧 APEC， 就打算咧同呢个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咧就进行呢个双边会谈。喂。你有冇机会参加过啲国际嘅会议咧？啊， 我咧就即系十几年嗰 啲议程啊，一早做好咗啦。你真系讲嘢，你真系 曾经即系都参与过即系人权会议底下呢啲委员会啦，即系试过起身讲过一分钟嘢啦，因为话明一分钟就一分钟，因为我哋有几个嘅当年又吴凯仪啊，又刘慧卿啊，咁讲香港啲人权。我亦都见过同阿马丁吓、去见美国政府总统克林顿同埋 Al Gore， 入到去第一句阿 Clinton，就哈哈哈咁讲下喂，最过瘾我就系记得 啊，你哋香港人嗰啲巴比乔同我哋美国巴比乔好唔同㗎喎、啊、哎呀，我同阿马丁擘大眼啲回应佢乜好係呀、啊、我哋知呢搵嗰啲叉住啲鸡翼嚟烧㗎，佢哋就唔係佢哋就成个係个盘咁嚟烧㗎嘛。即係你会见到呢啲咁嘅会议喺即係半个钟九个字嘅会面、嗯，可能是最尾嗰几个字，喂，香港人权如何啊？ 系， 因为大家已经有晒 agenda， 有晒出嚟之后讲啲乜嘢， 系 会面呢就只系象征多于实际、 嗯， 所以如果你好明显 CY 呢就用呢一样嘢嚟谂住过桥。啊、 所以 就话会做 大咗 咯， 喂，同人哋做双边会谈啊，喂。人哋觉得你系咪适当嘅对口人啊？ 喂，就同埋 APEC 系讲嘅都系经济吓、啊，大家点样合作？你讲呢一样嘢，当然我梗系支持啦。但系你唔好摆，你唔好当我哋傻先得噶，大佬。你揾呢样嘢想过桥，所以咧，我哋就假戏真做啦。谂吧，既然佢讲得出系咁咯，我哋咪请班家属代表一齐去、啊、希望呢。家属代表咧，尽快我哋会今日我都点样忙咧，同佢联络。 咁你啦喺个国际嘅舞台又俾人揭穿佢就讲大话。 系咯，好啦，我哋继续啦。头先陈小姐原来仲有啲嘢想同我哋倾，即陈小姐唔好意思，要你再打。 系唔紧要，系我咧就话讲真句咧，保钓嗰班人士咧，我就唔希望我哋再去啦。 系 嘛？ 因为我哋中国政府咧，佢咁多 有责 咁多人生。咁多人喺树做乜嘢，我哋几个人去做有咩意思啫？ 系 咪做咗你话光明咩勇士咩开头哇涌晒出嚟民建联工联会冚唪唥涌晒出嚟、嗯，到后面系冚唪唥不了了之。 系 咁啊，已经都冇晒，冇意思啦，无谓晒呢啲，冇攞命去搏搏翻嚟有咩啫？冇嘢噶喎，系咪啊？冇、嗯、需要咯，刘梦红谂得啱噶啦，呢、這个政府不知所谓嘅。 系我哋不如啊，即系亦都将我哋嘅精力。啊！摆喺我哋喺而家呢段时间咧，就向特首啊，俾啲压力，点样帮呢一班菲律宾嘅死人家属，咁样做好，好冇？多谢你，小姐。跟住 有见识 啦，跟住到赵太。 系早晨啊， 早晨赵太， 系啊，林伯， 你好， 系我非常支持你个建议啊， 系咪？ 我咧我一定会经济上尽我所能，我一定会支持。 嗯，好。 咁咧就做讲下咧，呢个政府咧。就已经唔可以承担到我哋市民啲乜嘢㗎啦，我哋要自救㗎啦。 自求多福啊。 係啊，一定要自救㗎啦、嗯、要用我哋嘅力量去话俾政府听、嗯、我唔需要你管，我哋有能力去令到呢个香港更加好。 嗯、 你而家好讲埋国民教育，你梁振英一定系国民教育教出嚟㗎啦，你系人版嚟㗎啦，你教咗个咁样嘅国民教育出嚟，我点放心我啲仔女俾你教啊？ 嗯， 你冇承担冇诚信，黑白不分，是非颠倒， 系 冇血冇肉，出卖港人。 哇，犀利！你啲四字都啊，即系用得好贴切吓、啊。 你叫我哋点样信你啊？我引用倪匡前两日接受访问，我哋要用呢两票嚟香港人啊，醒醒啊，要用呢两票嚟自救噶啦。 系 系啊，如果你哋再系咁样咧。香港已经是玩完了。 阿赵太，你讲过一句呢，有冇血冇肉呢，即是觉得佢可能是就算有血都是可能冷冰冰的血。即是想想琴日佢连呢班家属代表同埋伤者都唔肯见一眼，跟住用 APEC 嚟去挡箭牌。有个网民讲得好啱啦。喂，如果冇 APEC, 咁你咪咩都唔使做吓、啊、真係吹真係 call out 嘢啦，所以你两年特区政府做过啲乜呢，即係中央政府啲问题係咪因为又驚得罪同埋处理中非关系上面又添烦添乱。嗱、啊、我又觉得我哋好多时好凄凉嘅。呢啲咁民生性嘅工作往往就喺政治上面因为外交嘅层面太过复杂，往往就被扭曲，唔敢讲，唔敢连我哋最基本嘅人权人命作出赔偿同埋道歉，呢啲系要不得嘅，好嘛？多谢你啊，赵太，好冇？跟住到陈婆婆， 啊，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陈伯伯， 早晨 啊，我呢第一买咗你哋个收音机， 系 听唔听到啊？ 收音机就好鬼嬲， 好鬼嬲， 收唔到，成日都收唔到，跟住因为佢发射唔得啊嘛， 系啊， 所以就太多盲点啦， 系、 啊，仲要去整。啊、咁我就覺得係要支持香港嘅，我係好難過啊！呢、這個菲律賓對我哋人命嘅睇法， 係啊！ 鄭家富好欣賞你啊！我希望你哋今次去係有成功啊！同時呢，我都希望我哋嘅特首，我係支持佢嘅。 係。 但係我就覺得我哋都唔好留得佢太多。 係嘛？ 唔好你闹到佢傻晒就唔好噶。 呢、這个人点会闹得佢傻啊？陈婆婆你真系唔使担心啦，系咪？ 陈婆婆你话陈婆婆要唔要下台 咧？有一样嘢，我都觉得我哋大家都俾空间大家啦。 系、 发生个时候，我第一时间呢，我系一位退休老师。 哦。 当时呢就好想去帮嗰两个同学啊，我都报咗名。我话我愿意跟进佢哋，我愿意做辅导噶。后屘呢嗰个政府个咩叫咩机构唔知，佢俾咗电话我，咁一直佢哋都冇揾我，咁我就算啦，系咪？咁啊，而家就觉得我觉得有一样嘢，佢哋个辅导好紧要噶。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真系要辅导佢哋去睇，去勇敢，同埋好欣赏佢两兄弟对呢件事冇放弃。 冇错， 香港人唔应该放弃。 其实啊。陈老师啦，我叫你吓，即系你系曾经系教育界，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就系，即系第一，我哋唔系净系喺呢一个嘅今次要求菲律宾政府点样讲对唔住或者赔偿，而系咧而家死难家属佢哋同埋伤者等等嗰种心理上边嘅辅导咧， 系啊， 政府系要做多啲嘢嘅。嗱，咁政府做过啲乜咧？嗱，我又真系又唔知道。 系啊， 咁所以咧。琴日易小玲讲得好清楚，佢自己都话根本冇人帮我，都系自己去做自己嘅嘢吓， 中中咁啊， 系啦，咁你话政府或者已经做咗好多嘢，你做嘅乜咧？ 于是我想讲一样嘢啊，我当时我自教奋勇噶，我愿意去做辅导啊， 系， 不过机构叫乜鬼机构，都系政府嘅机构啊， 系， 俾个电话我报咗名， 系。 我愿意对嗰两个学生啊，佢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呢啲啊陈老师你即系自告奋勇呢一类最好就能够得到你哋即系协助啦，多一个人就多一个路。 好奇怪、哦，佢哋冇再揾我、哦。 算啦，嗱 两年都冇揾我、哦。 陈老师， 可能 自求多福啦，冇错啦。 话要帮都 好啦，我哋如果知道， 所谓咧，佢哋所谓做多好多工作咧，就系喺度，原来咧就喺度咧推搪呢啲 热心人士，你又几凄凉啊！好啦，跟住到唐小姐，唐小姐你好。 系啊，早晨啊， 系早晨，系 阿林伯，我希望咧，而家呢个八个家庭咧，佢哋都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喺咩情况底下咧，总之希望佢哋派到啲代表跟你哋去到开心咪。仲有就系咧，表面好似系话，好唔抵得呢八条人命，其实咧，我希望香港人听到人命嘅可贵咧，等同而家我哋700万嘅人言论嘅自由咁可贵。 系， 好似系八条人命系咁细，但系声都冇人出过。咁他日香港发生咩事，呢班人点样样处理咧？依靠呢个梁振英，我就听到希望梁振英加埋你个阿爷啊，你哋听住啊，你做咩咁惊香港讲呢啲说话？香港100年前系一条小渔村，自己自托自挨，挨到今日出咗头， 奇迹嚟噶嘛？ 系啊， 我哋会创造奇迹系咪？ 全部都系。我哋自己，我哋冇揾过你做过乜嘢、你做乜咁惊？我哋行下佢出嚟示威，又惊到腾腾震，又要呢个喷胡椒喷雾，又要嗰个系上京叩拜。你唔使惊噶，香港人要100年前都系咁样做，他日佢100年、200年都系咁做。我希望阿爷你听到呢个线，你如果想挑战实 BBC 又好，乜都好，呢啲声音一定都会存在嘅。但系我系好欣赏大班受过大伤都出嚟搞呢个台咁大声讲。系好多谢郑先生带起呢个头嚟搞呢样。今日报纸又赞借尸还魂，俾个咩一制一正多行？呢个同放呢啲大肚婆落嚟有乜分别啫？你个一正 啲人不停咁嚟，其实咪又俾人伏埋匿埋。我唔知呢个杨振英做啲乜嘢，仲可以咁样卖我哋出去？你咪无非都系想他人卸咗任，坐上去个咩人大，好似董建华先生咁。如果你真系想坐呢啲，唔该你谂下， 做啲好事啦，真系 系。系啊，有仔女揸住养嘅，第日你阿啲仔女毕业翻嚟，阿爸点解报纸卖到你咁臭咁衰？你点样答你啲仔女咧？唔该你真系谂清楚啦。仲有我最后都希望呢八个香港嘅家庭咧，希望你哋点样都抽空留意下我哋呢件事。我哋有大力出大力，有小钱出小钱。 冇错， 总之我哋会留意呢件事。 冇错，阿唐小姐，而且我哋最紧要俾个信息佢哋知道咧，就系唔好惊政府俾压力佢哋，政府一定俾压力佢嘅，软硬兼施。哎呀，你唔使去啦吓，你去咗可能搞坏一件事啊。 系啦。 喂，如果系琴日发生，我哋今日就咁讲咧，可能就俾人哋话你系咪玩嘢啊？啲政府未做嘢，喂，做咗两年啦，你菲律宾政府点啊？系咪？你特区政府做过啲乜啦？做唔到嘅话，唔该我哋家属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啦。而我哋呢个台咧，只系做我哋应份嘅事嘅啫。 我哋好多谢香港有一个 DPC 咁样嘅台俾我哋通过个渠道，系公平公正。我哋唔系做媒。咁啊，头先有位太太咧，我真系好想称佢叫香港太太。佢夫家系菲律宾，丈夫系菲律宾人，佢居然咁样走出嚟讲。 系 呢位香港太太，我想话我好爱你，你好 白太啊，系啊， 阿麦太， 好， 系啦，喺电台声音都听到你嘅声音，发表一啲我哋大家嘅意见啦。 好啦，多谢你，多谢晒唐小姐，跟住到杜先生。 系，杜 先生你好， 小班，系阿林生， 系 你好， 系 早晨， 系 早晨，系冇咁多，阿林生，咁咧就嗱，咁讲翻就即系阿梁振英咧，真系好老实，就唔好再假惺惺又话咩同人哋嗰啲即系阿基洛三世嗰啲话会面嗰啲嘢咧， 双边系啊，双边喎，你肯得噶。 系嘛？你已经系谈及系个商业嘅贸易啊，或者系咩？咁如果你去讲呢啲嘢咧，其实就根本咧就系即系你系即系蒙骗香港人。 系啦， 其实好老实，即系我就第一我就想向翻即系当即系两年前即系菲律宾嘅即系死者家属嗰啲俾我敬意。即係佢哋咧都係不離不棄咁樣咧，就為翻佢哋嗰個家屬啦，咁樣同埋為翻嘅叫做話叫做出啖氣咁樣咯，咁啊去一路做好多嘅嘢。但係咧，我就想講翻一樣嘢，就菲律賓政府咧，佢我或者我講個經驗俾大家聽，菲律賓人對於呢個係生命上面，佢哋係即係。真係睇得比較差啲 嘅， 咁當年其實一年前到嘅，咁有個有朋友，咁咧就話即係想租層樓，咁啊租層樓咧，佢咧就係個菲律賓人，咁佢呢個菲律賓人咧，佢其實啲嗰啲租金嗰啲都傾好曬，咁因為大家隔離鄰舍咁樣，咁啊好啦，傾好曬租金，佢可以。用一個藉口啦，佢個成個租金叫7800元啦，四百尺單位，唐樓啊，三樓，咁佢可以咧就係點咧？佢可以話佢媽媽咧過咗身。 哦，好啦，嗱，我哋咧，因为咧要尽快交出我哋嘅场咧，欣赏我哋嘅吓心战剧场啊，咁啊，一阵间1872111继续倾。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汤火波， 唉，你两个旧楼单位物业点噶？ 英哥你好啊，大角咀同埋上海街两个物业里边嘅改建工程咧，系个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同批准之下做嘅， 唔系啊！我系问你两个旧楼单位啊， 大角咀同埋上海街两个物业里边嘅改建工程咧，系个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同批准之下做嘅。 作死啊你！ 哎呀，唔好打头啊，英哥会变傻仔噶。 唉，你个傻仔啊，唔使打到咁傻啦。你对住班记者就系咁答啫，对住我又系咁答。 大角咀同埋上海街兩個物業裏面嘅改建工程咧，係個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同批准之下做嘅。 Sorry 啊 ，sorry 啊，我慣咗機械式咁作答啊，唔好意思啊。 唉，我想講，傳媒話你其中一個劏房啊，係喺咩咩懸臂式嘅露台上面起噶？喂，你有冇咁狼死啊？ 喂，咁做劏房梗係咁㗎啦，照做到盡㗎嘛，如果唔賺到盡，點會有九厘回報啊？ 啊，有時有啲道理話，啊，但係都要打。 哎呀，都話唔好打頭囉，會變傻仔㗎。 點解一早唔預埋我呢？ 唉，呢啲咁嘅平嘢邊度會啱你啊，英哥。 啊，咁又係啊，嗰啲咁嘅地方啊，唉，邊度人住㗎。係啦，唔好講咁多啦，我帶你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 应该我哋去边啊？ 行啦！哇，入到嚟新界咧，嗰啲空气都唔同啲噶，啊，唔知系咪接近祖国关系啊？啊，零舍唔同咁啊！ 梗系啦，系嘅，系嘅，系嘅。 嗱，汤房波，你汤嘢割嘢啊，至叻噶啦，你帮我喺度谂下计。 冇问题，英哥。汤房间房，我最拿手。劏房啊，搵劏房波啦！你系咪想嚟新界起翻间屋啊？ 起你个死人头啊！嗱，我打算开放呢度嘅边境禁区，打造成啊边境特区，即系特区中嘅特区啊！容许内地人啊免签证入嚟边境特区呢度消费购物啊！我要你好似搞劏房咁，劏埋新界俾祖国。 吓、啊，免签证入嚟，你提过唔会噶？ 特区政府咧唔会喺口岸嗰度咧系完全唔设任何呢个边检嘅措施嘅。 切，讲啊唔得啊！我嘅话 N 年都唔会选特首啦。 又啱喎、 啊。嗱，最紧要就系中港一家亲啊！俾阿爷知道我哋新界呢度门咧系为大陆而门常开。你你你前面呢度话呢度啲树啊，同我全部斩晒个夷平佢啊！ 有道理，即做。 嗱，我哋仲要咧喺度加多几条行人自动电梯，等我哋啲同胞落到嚟啊更加方便啊嘛。 喂，咁啱啊，前面有个婶喺度啊， 系咩？ 趁记者未走过去问下佢啱唔啱使，攞啲分啦、 啊。啊，都好吓、啊。诶，婶婶啊，啊，我哋起多几条自动电梯度，唔使硬斜路。 你讲咩有咩用啫？过几条行嘅做下健身啊，你起多啲。 唉、哎，真系好瘀啊！唉、哎，走啊，汤婆婆！唉、哎， 应该唔好意思啊，懵咗你去死添，我都唔知道你咁黑人憎啊嘛！ 你讲咩话真系多得你唔少啊！唉、哎，同我认住嗰个婶个样啊！唉、哎，我要佢冇运行啊！真系啊， 冇运行啊，冇运行、啊，冇运行、 啊。努力兴建，尽情破坏，彼此也在压。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名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战邪定分界。 难为正邪定分界啊，林伯啊，呢首都系当年我啊相当中意嘅歌曲吓、啊，即系里边嘅一字一句咧，啲歌词咧都相当即系能够反映我哋而家呢个现实社会。 嘉欣，你又冇乜听近期嘅流行曲啫系嘛？ 诶，咁唔系，你知道我哋呢啲都系半呢个半百老翁 啊。 咁啊，梗系七八十年代嗰啲啊，特别中意听噶啦，因为当年自己就系年青人，咁年青人咧，即系听翻咁啊，梗系记得到。嗱，呢啲歌曲咧，难为正邪定分界，即系社会上边黑白，有时真系唔系咁容易分得清楚。但系咧，一啲是非同埋价值观咧、原则咧，我哋就要坚持。嗱，我哋过去。一个钟咧就讲咗好多菲律宾人质事件，我哋呢个台 DBC 点样能够有心出心，有力出力？当然群众、网民、听众可以有钱出钱，点样能够帮到？ 总之集腋成裘啦， 集腋成裘、哎，我相信需要嘅唔系好多嘅啫、嗯嗯， 所以呢 不过我都系惊紧迫时间呢可能安排上唔 到。呢个我哋我会全职以及全力去立刻今天我完咗呢个节目我会立刻即系同家属希望能够有个接触对话希望能够成事虽然系紧迫但都有个几两个星期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只要市民支持我哋只要家属唔好俾政府吓亲我相信。 唔好俾呢个政府洗脑。 唔好俾政府洗脑冇错啦政府一定话唉唔好搞咁多嘢啦多事不如少一事啦。 咁个小班议员都唔系啦。 系啦。 多乜鬼人 入边有力啫系咪 电台执啦。 系啦。嗱所以我话林伯经验丰富就咁解。佢一下子就点出两个死穴嚟去俾到如果啲家属听到系喎呢个郑家富都唔系立法会议员。 系喇。 哎对唔住 ,9 月30号前我仲可以用呢个名字。 我寻日听两个条。 系啦。 立法会议员嘛你。 系啦我哋完啦唔系。9月30号前我仍然而且嗰日系9月7号 ,8 号呢未选新一届。我仲可以用呢个名字出去代表香港市民去争取。 即系话呢特区政府嘅官员呢唔可以唔听你电话。 冇错啦兼且呢我哋仲有就 系 数码我仲有数码电台成个电台以及群众听众嘅基础喺背后。 是 我哋九点返嚟呢有学民思潮有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嘅大联盟有呢个 DBC 风波同学会会员哇喺三位嘉宾同我哋喺直播室一起卿国民教育我相信相当热闹 ,1872111, 我哋一阵间再卿好吧。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喺上昼九点，台风天平集结喺香港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稍后转向西南方向，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嘅东北部。台风天平吹袭台湾，农作物损失严重。有报道话，天平虽然在屏东登陆，但花莲和台东亦有很大的损失。大约六成的花莲西瓜被雨水浸到腐烂，台东知名的关山米稻田亦被淹没。有当地农民表示，水浸最严重的时候，水深达到腰部。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在下个星期初公开本港保钓人士登上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片段。有日本传媒说片段全长30分钟是经过修剪将会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内容包括巡逻艇向启风二号发射水炮阻止它驶近钓鱼岛的过程。当局一直以影响将来的警备工作为由拒绝公开片段但在国会的压力下最后决定公开。另外首相野田佳彦否认故意让本港的保钓人士登岛他说有关的讲法是开玩笑。野田在国会回应在野党质询的时候表示当局的第一原则是海上拦截作为日本的首相他不可能只是允许保钓人士登岛。内地伦敦奥运金牌运动员继续第二日的访港行程。运动员先在朝早分批出席示范表演羽毛球和乒乓的表演将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九龙公园游泳池就会有跳水的表演冇份参与示范表演的运动员就会去到小西湾的体育馆与制服团体的代表交流到了中午港协暨奥委会将会设午宴款待这一批运动员运动员会在下午五点去到大球场参与精英大会演完成今日最后一个官方行程。体育消息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开锣卫冕的多蒙特以2-1击败云达不莱梅由慕逊加柏新加盟的列奥斯在11分钟先为主队先开纪录下半场去到30分钟不莱梅的斯拿斯接应右路的传中在禁区内顶入追和后被入替的古沙在临完场前9分钟为多蒙特奠定胜局。

但是成年人的政团呢都不顾香港的沦落，於是小朋友要起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李仪真的说他觉得很惭愧，然而当局尤其是负有教育下一代责任的教育局就毫不惭愧，他们仍然要硬推国民教育。教育局长吴克俭有一日看到一个颠倒是非的国教教材，讲了一句心里面的说话，说偏颇，但是随即就被秘密召到去北京，然后北京官报就连续发表评论，不顾基本法的规定，强调香港要推行国民教育，香港教育局亦都要奉命行事。而特首梁振英虽然讲了一句话，这个不是本届政府的规划，但是亦都随即要本届政府硬啃这个骨头。由天主教区坚持要恢复原有名称公民教育，而不接受国民教育这个名来看，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截然相反的概念。公民教育催生公民社会，并应公民社会而存在，但国民教育就会催生类似中国大陆这样的国民社会，德育属于公民教育的范畴，而与国民教育相抵触。换句话说，要学生虚情假意去讲爱国，并且要相互评比，这种教育就是灌输虚伪和不道德。李仪说梁振英大话连篇，陈茂波言辞闪烁，吴克俭龟缩回避，甚至建制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对学民思潮的小朋友都被知唯恐不及。特区政府掌权者和建制派大多数都是诚信破产的，他们还哪里配谈德育呢？他们口硬推的德育必须要与中国国民社会中的种种假象相似，亦都同属假货。诚信是道德之本，在中共方言治国之下，中国的国民社会已经诚信尽失。而禽兽的巨爪正伸向香港，正要藉爱国教育将香港改造成国民社会。有读者来信说，保钓是一班傻人做傻事，管治班子就是以艺术愚弄市民。在乌烟瘴气当中，学民思潮这班的孩子才是勇士，他们是香港社会未来的希望。李仪最后说，所有真正爱护香港的人士都要爱护这班小朋友，要善待他们，扶持他们，而不要对他们冷言冷语。 林伯， 九点十分啊， 我们这个直播室呢 非常热闹啊， 不止热闹那么简单，是将我们这个直播室的平均的年龄呢是拉低了很多。 我啫。 不是，咁我都话头先都讲我都系半百老翁啦，大家都知系咪，不过呢即系见到三位年青人啊，分别系学民思潮嘅张秀贤。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嘅沈蔚南。 大家好。 同埋 DBC 风波同学会会员啊林津。 早晨早晨。 系，咁三位你听到佢哋系年青人嘅呢一種嘅口吻以及力量咧，正如頭先李儀嗰邊社論所講，我相信咧，即係我哋香港人係要珍惜我哋呢班年青人啊。不過雖然李儀就用小朋友，我相信你哋都 好啦，年青人啦， 係啦，一定係好啦。嗱，三位請你上嚟，當然係睇睇究竟而家進一步九月三號開學就越嚟越近啦。咁究竟？我哋面对呢一个就嚟吓杀到埋身嘅国民教育，大家有啲乜嘢嘅跟进啊？学民思潮喺呢个问题咧，就一开始始作俑者啊！多谢你哋提醒我哋香港人呢个问题嘅严重。 如果唔系啊，啲家长啊，啲成年老人都唔记得有呢件事，忘记咗吓。 咁啊，张秀贤，咁你讲先啦吓。咁究竟？跟住落嚟有啲乜嘢行动具体继续工作呢？ 咁其实我哋一路落嚟都係希望喺返9月3号即係呢个最后限期之前去迫使政府去撤回国民教科啦。 嗯。 虽然呢个任务而家已经8月25号啦，虽然呢个任务已经差唔多越嚟越唔可能啦，不过我哋仍然都坚持到底啦。 嗯。 希望就算佢要推都一定要废咗佢武功，跟住再令到佢迫使佢撤回啦。 嗯。 我哋希望翻即系最紧要系我哋见到个民意，由以前系唔系太理国民教科系咩回事， 到而家去到六成几人去要求政府去搁置一科嘅话，我哋见到个民意上面嘅进展系非常之大嘅。咁我亦都从来都系对前路都系有啲希望嘅，都系希望翻政府其实即系一个政府嘅根本就系民意。如果佢失去咗民意支持嘅话，政府嘅施政根本就困难重重。所以佢而家强推国民教育科嘅话，系会对而家现任嘅梁振英班子嚟讲个施政会进一步困难，第时佢想推咩政策都可能更加困难重重咯。 冇错。 但系早上你要记得咧，嗰啲好狡猾嘅系啲成年人咧，就会喺度玩弄啲嗰啲系语言嘅游戏，然后佢又话俾你知，哦，而家系由学校自己决定，三年内都系咧唔需要咧即刻做嘅。当然啦，我哋踢爆佢就话，咁即系第四年一定要做啦，啊，咁咧而家咧就讲到就话啊，原来系唔需要一定专科去处理呢个咁样嘅系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嘅，佢系一路咧喺度玩呢啲游戏嘅，即系我哋唔好因为佢咧，好似咧啊喺嗰个系讲解方面，好似就话啊，听咗啲后生仔意见咧，我哋都有啲修订，咁就你当收货，咁就你就俾人。就中招啦，真系啊！ 咁我哋都唔会接受个修订啦，因为其实旧年出嚟嘅咨询稿咧，虽然系比而家嗰个即系所谓嘅即系课程指引系离谱咗啲啦，即系而家嗰个有进步啦，但系其实我哋都唔收货嘅。 呢个进步都系相对嘅啫， 只不过系因为之前嗰份实在太烂啦， 系啦， 所以呢一个只不过系少啲烂嘅一个苹果咯，可能。 冇错，冇错，咁啊。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哇！你哋我相信9月1号有大龙凤，系咪啊？ 系啊，即系我哋嗰日咧晏昼2点至8点咧，其实就会喺一个嘅天马公园啦，即系新政府总部外啦，即系其实都包括埋立法会同埋政府总部外嘅地方咧，我哋会进行一个集会嘅。咁2点至5点咧就 5点 系啦，就会先系一个嘅嘉年华嘅，就会喺立法会里边。咁我哋其实即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都有唔同嘅。团体啦，亦都有好多关注公民教育同人权嘅团体。咁我哋都会同唔同嘅民间嘅团体一齐咧，就会有嘉年华去讲下咧，究竟我哋认为嘅公民教育系啲咩？我哋觉得人权教育系啲乜嘢？咁另外咧，即系去5点钟开始咧，其实就会有一个嘅大型集会啦，咁就会去到8点嘅，暂时预计。咁我哋都希望即系藉住呢件事咧，系再一次即系去凝聚翻民间嘅声音啦，即系有唔同嘅团体会嚟到咧去发言，会有文化界嘅朋友亦都系会参与嘅。咁呢个都系我哋即系嚟紧会比较上即系星下个礼拜6月1号嘅行动咧，就系我哋嚟紧比较迫切嘅工作。 明白？你预计系咪希望万人有几多萬人咧？有冇啲咩嘅？ 我哋报俾警方听，我哋报10000人啦，即系当然就越多越好啦。即系我哋觉得即系而家都，但系其实我哋都有一样嘢，我哋都强调，就系其实上次90000人上街咧，即系我觉得你90000人都唔听咧，其实再唔系咧，应该同即系喺度玩一啲即系人数嘅数字啊。即系我哋今次其实就系希望就要喺政府总部出面去话俾佢听，就系话而家真系有好多人去反对，我哋声音亦都系多元，有唔同嘅团体、唔同嘅界别嘅。 伟林，咁你哋五点至八点钟嗰个系有啲咩活动？嘉年华由2点钟5点，咁往后咧，你话集会去到8点钟啊嘛吓。 系，我哋会有唔同嘅团体发言啦，另外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咧，其实会嚟唱歌咁样，同埋做一啲嘅表演咁样。咁我哋今次即系都好开心啊，即系因为我哋都请到咧欧新明啦，即系一位咧即系文化界嘅一位嘅朋友咧，其实佢会负责今次嘅嗰个嘅即系舞台上面嗰个嘅嘅协助嘅。咁呢个我哋都即系希望今次会有一啲唔同啲嘅嘢可以俾即系大家去见得到啦。 好啦，跟住风波同。学会的会员吓，我哋 DBC 风波啊，咁啊林津，咁你又点样出嚟撑今次呢一个啊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咧？ 撑就系可能会 join 啊，沈慧南嗰个活动啦。但系咧，仲有一样嘢想提翻嘅系，我觉得要系撤销而唔系撤回，因为撤回就会留尾巴，留尾巴就容易俾呢个中共渗透，唔系第一次嘅事，因为我睇到好多唔同嘅意见，有啲就係话不如留返个德育科喺度，之后不如我哋调返转头渗透，但係唔好意思，咁样係好危险，因为我真係听到网上有啲电台係咁样讲话我哋可唔可以调返转头去 promote 一啲而家成日想讲话咩生命教育啊、心灵教育啊嗰啲，呢个原意係好嘅，但係你 as long as 你有个指引喺度，佢出过呢样嘢，佢有諗过有一个想洗脑嘅意图喺度嘅话，迟咗会俾个政府 hijack 返。所以我觉得係绝对唔单止係撤回，要撤销，所以用啱个字眼，撤回就係留尾巴，所以我就係咁样諗，所以绝对係需要撤销。 即係撤销。 係呀，撤销即係 兼 咪定咗佢囉。 兼且呢，三位不如我哋跟住呢，你哋九日，当然我哋希望下个礼拜六呢，我哋 DBC 我哋都喺下个星期都不断同大家呼吁啲人去到政府总部啦。咁但係好啦，九月开学啦，我哋讲咗好耐嘅，如果政府唔撤销啊，继续有呢条尾巴，甚至就有啲学校开展啦。咁你哋对于呢一个嘅罢课或者 罢 教。 罢课罢教、 究竟你哋个别嘅睇法，咁同埋呢，大家都可以18721111呢，可以打上嚟同呢三位年青人就住呢个课题或者罢课罢教呢，都可以讲下你嘅意见。咁三 位林哥一号嗰度呢，有冇啲咩服饰你哋係要提醒你着咩颜色嘅衫啊？ 我哋就 冇点样啊， 我哋就暂时就未有一个即係定落话要着咩颜色嘅。即係之前我哋就有讲过就係着黑白色啦，即係喺上次游行嘅时候。今次呢我哋就未必会。 咁你嘉年华会唔会多姿多彩 啦、即係我谂我哋倾向呢，即係都系会系即係多姿多彩啦，即係百花齐放咁样。不过呢有样嘢呢，即係都头先我都想回应翻呢，即係风波同学会嘅朋友，即係其实我反而我睇得到系咩呢，就系话即係当年系要撤回啦。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即係譬如话撤销嗰一样嘢呢，其实如果你睇返过去呢，有一个问题，即係或者喺我心目中我觉得好重要，就系、是、其实政府欠咗我哋一样嘢。特区政府呢欠咗我哋一个公民教育嘅一个嘅全面嘅课程。其实呢喺回归之前呢，即係96年嘅即係教育局嘅即係一个嘅公民教育指引呢，其实写得相对比较上好嘅，即係佢亦都系真系提倡返一啲人权价值啊，即係嘅一啲观点喺入面。而其实好多民主国家呢其实都系会比较上重视，就系一个叫公民教育。譬如呢，如果喺我哋大联盟里面嗰个立场里面，我哋从来咧就唔提叫佢重新咨询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即系如果你就咁样用翻，即系你撤，即系你撤回咗个课程，又用翻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咁去咨询咧，咁系冇意义噶嘛？因为我哋系原则上我哋就反对，觉得你唔好有科叫国民教育科。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其实你都真系欠咗我哋一啲嘢嘅，即系其实你欠咗我哋一个公民教育科嘅咁样。即系 嗱，容许我哋打岔讲我咧，因为我都用翻阿家父嘅，我曾经都系原公民教育委嘅委员，我做咗6年咁耐，咁我就要向你道歉，真係当年呢我哋可能应该督促政府攞多啲出嚟。我第一嘅，我记得第一日呢我去开会嘅时候呢，就係我嘅大学嘅校长就係、谢志伟做主席嘅。然后佢就话好欣然话俾我哋知呢，係佢话呢今届呢就係、政府已经嘅多咗好多拨款，就话得300万。我当吓少成咁都话叫多。唉，真係离晒谱，真係。咁所以呢就係唔怪得我哋嗰个公民教育呢始终係呢係冇法子起到步嘅，真係。 真係。 唔係，我想澄清返，我唔係话冇，因为其实我自己做緊一啲做緊嗰份工都係关心灵教育事，其实我係喺学校度 promote 緊心灵教育，所以我觉得係应该要有呢样嘢，但係唔係喺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嗰个嘅底下出现，要喺另外度出现。总之而家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无论如何，你个政府点样样讲啲好说话都好，千祈唔好 buy in， 一定要撤销。其他德育教育嘅就容后再讲。 其实我哋觉得系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呢嚿嘢系应该系打到变零嘅，因为佢唔应该存在喺我哋嘅教育制度上面啦。咁我哋觉得是另外起一嚿嘢重整返我哋现有嘅公民教育囉。同埋甚至话中史科，初中中史科其实喺回归咗之后其实撤销咗必修科呢样嘢嘅。变咗系学校自决嘅。咁我哋见到其实系好多同学可能甚至连孙中山先生系边个都唔知嘅。咁我 哋历史应该系必修科嚟嘅，真系真 系。真系啦，不嬲我哋都觉得。如果你真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哋都系唔反对甚至赞成嘅啫。我哋一定要熟读我哋自己中国嘅历史，几千年嘅文化，我哋嘅民族嘅发展，嚟到今天一定要认知要深，咁先能够以史为鉴，跟住配合埋公民教育。好啦，嗱，张秀贤，你就准中大学生啦，吓就嚟开学啦。咁啊，中大嗱，我已经讲过啦，即系 你校友嚟噶嘛，家父 唔系我讲， 你讲大噶 系啊嗱，吴志森就校友啦，系啦嗱，一定系要靠大学生扯头篮，冇得讲嘅。 系 嗱，如果你小学哇，你话如果正如天主教 办学团体讲啦，教会咧系唔赞成罢课，不过佢都尊重个别老师，如果佢真系顶唔顺唔想教咧。咁咪繼續返去喺個課室度睇住啲小朋友啦， 要自己溫習啦， 係啦。咁但係作為大學生啊，張秀賢，我想你呢定要帶出呢個訊息，呼籲你啲同學，你哋個學生會，中大嘅烽火台，如果能夠有一個長時間嘅集會靜坐罷課呢，我相信呢個嘅目標你哋一定要做，嚟去带起社会继续延续呢种气氛。 因为其实有个技术性困难喺度嘅，因为而家其实大家讲罢课咧，其实开学日子大家都系唔同嘅，即 系 中小学就9月3号开学，有啲大学咧就9月10号开学，有啲大学就甚至9月17号先开学。其实即系呢三个日子，即系分别开学嘅日子咧，系对，即系对，就算话罢课嘅定日子都系有一个困难喺度咯。即系其实即系最理想。即系最理想，梗系你话越早越好啦。即系但系你要即系见到翻个技术性问题，就系开学日子唔同，所以就算话大家要坐低倾都难。 我作为即系过去即系搞手啦，对呢个社会运动，我好同意你讲，其实系即系罢课咧系相当复杂，因为有唔同嘅正所谓受影响嘅人啊，不论系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呢啲全部都系个个都有唔同嘅諗法同埋睇法。但大学生呢，我就觉得你哋可以諗下。你当然唔使话一个战线太长。唉，成个九月罢课咁就梗系大镬啦。但你可以定，譬如话九月有边几日，譬如九月三号开学嘛，嗰日系好紧要。三号究竟你哋能否动用怂恿到你哋嘅，嗱，九月咧中大嘅学生应该未开学嘅，据我理解啊，九月未开学噶嘛，你哋十九月 十号 系啦，你哋九月十号先开学嘛，但系你九月三号，请你哋啲师兄师姐做一个象征性嘅好，或者实际上你就罢课，即系静坐嚟去讲呢件事，跟住九月十号你哋正式开学咧，又如果政府仲未肯撤销，你又坐一次。跟住可能每个星期有一至两日就够啦，唔使多。嗱呢啲咁样继续坚持落去嘅行动呢，就能够继续将你哋而家学民思潮带领起成个社会讨论国民教育呢，系有帮助嘅。呢个就是我嘅睇法。 其实我见到话以前嘅罢课嘅行动呢，其实喺学即系学联啦，即系大学生方面，其实系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因为佢哋罢课，即系我哋讲紧嘅罢课，唔系老师唔翻学，学生唔上堂咁简单啦，而系可能以前嘅模式就系车啲学生去大学，跟住可能学联嘅朋友或者好多嘅中学生会去帮佢哋可能做一啲即系譬如好似补习啊，或者系类似做一啲嘅人权教育啊，或者教佢国内而家发生啲咩事咁啊。其实我哋见到以前嘅大学生喺即系学生运动方面系非常之积极嘅。咁我希望翻以后就算系即系一定系有呢啲行动啦。咁有啲行动系作为一个中学生应该系义不容辞咁去做嘅。 我觉得你头先咧中文运动啊保啲运动都系咁样嘅。 系啊，冇错。我建议你头先嗰个睇法咧可以啦。因为今次小学生嗱，小学生咧唔容易动员，因为佢哋即系基本上家长最担心佢哋嗰个安全啊嘛。嗱，小学生你唔能够去对佢哋有太大个期盼啦。但系中学生特别系高中，我建议你哋大学生咧可以喺逢礼拜日或者礼拜六就喺大学嘅校园，同一班中学生吓开下论坛。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讨论国民教育这个课题。 不过呢欢迎他带埋啲细佬妹嚟。 是啦，咁已经可以系营造一种气氛。嗱，沈慧南你读紧书定做紧嘢㗎？ 我做紧嘢， 你做紧嘢。我 喺团体组 织。OK， 咁你对于罢课呢个问题，咁你点样去即系对张秀贤佢哋呢班大学生 就我头先个建议，你觉得有啲咩可以喺九月咧，系能够凝聚啲力量咧？ 唔系，其实即系阿郑家富讲嗰个嘅建议咧，都几都同咧，即系我知道咧，即系民间里边有啲朋友即系讨论紧嘅嘢咧，其实几相似嘅，即系真系就系话系咪会由即系大学生去牵头，即系甚至乎系由学联去牵头，系去做一啲即系类近罢课嘅，即系如果系一种即系我哋讲传统罢课嘅方法，即系要中小学生可能好多间学校一齐罢课，咁可能咧都真系会有好多家长担心，好多即系同学系会系担心啦咁样。咁反而 教协系冇角色嘅， 唔系，即系我哋理解咧，即系教协都唔，佢哋冇话即系到排除罢课咁。即系当然我哋都知道就 系软咗蟹咁啊！佢哋而家 我自己个感觉咧，即系其实都因为佢都系联盟里边嘅成员啦。即系我理解就系、是、即系其实可能佢哋都会系去即系要去睇翻就系喺学校，即系譬如老师里边嗰个意见系点样。即系因为我都有听过个情况就系话啊，即系其实而家因为好多学校咧都唔开一个嘅，即系佢暂时唔开国民教育课。即系虽然对我嚟讲都唔收课嘅，即系我系唔会收课，但系咧即 妥协咯，嗰个 变咗，即系我呢个系一个拖延啦。即系呢个我一阵间可以再补充一下。但系即系我谂喺即系譬如变咗，另外有啲老师咧就会去谂就系话，既然冇嗰科，即系嗰科暂时唔需要教住，佢点罢课咧？即系可能有啲即系佢我以我所知，即系佢哋接触到啲老师有啲咁嘅反应。咁变咗咧，即系我觉得唔系话唔做嘅，即系嗰啲嘢，即系或者系一啲不合作运动咪唔做咯，而系大学生可能佢系更加有力量咧。其实佢牵头同时即系譬如大学嘅学者咁样，即系其实有好多时候家长都会担心噶嘛。就系、是、话、如果罢咗课咁做咩好咧？啲小朋友，咪唔紧要啊，咪去上下大学啲学者嘅堂咯，即系咪去听下佢哋去讲下人权教育、公民教育咯。即系其实依一个可能系仲更加之理想。 阿林津咧，你觉得罢课啲咩点样去部署会好咧？你觉得？ 我觉得罢课其实一定系要大学生牵头嘅，因为你睇下今年如果你讲罢课嘅话，最瞩目嘅其实如果你有睇国际新闻嘅话，系加拿大喺 Quebec 嗰度咧，其实佢哋系由三月罢到而家，就系因为佢哋加学费而系成功嘅。喺五月嘅时候，嗰阵时佢嗰、那个Prime Minister 系话减低少少，但系啲学生都唔领情，而家仲系罢紧嘅，所以我觉得系有用嘅，千祈唔好话唔罢，千祈唔好缩，千祈唔好话积极考虑，仲要咨询罢课就系罢课，罢课就系一个不合作嘅运动，你点会问一啲官僚，问啲 bureaucracy 问我可唔可以罢课？咁系好荒谬嘅件事。 系即系 林津啊，因为嗰个喺加拿大啲老师成日都罢课噶嘛。 好啦，新闻之后继续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喺上昼九点，台风天平集结喺香港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稍后转向西南方向，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学民思潮发言人张秀贤喺本台节目上表示，仍然期望喺9月3号开学之前迫使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张秀贤话，现时有60多%的市民期望要搁置这一科，认为民意进展非常大，对前路仍然有希望。他又说，如果政府失去民意的支持，未来的施政将会进一步出现困难。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发言人沈慧南就说，9月1号会在天马公园及立法会举行万人集会及嘉年华，将有不同的团体参与，以示在政府面前反映民间的反对声音。沈慧南又说，届时不同的团体会在场发言，讲述公民教育及人权教育的理念，亦会有唱歌的表演。内地环球时报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9月访华的机会不大。报道引述南韩传媒《朝鲜日报》话，被指系北韩第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长张成泽啱啱访问完中国，金正恩紧随其后前往中国嘅可能性好细。金正恩会综合考虑张成泽嘅访华结果，以及中国下届领导班子上台时间等因素，再决定访华嘅时间。文章又引述日本共同社指，秋季正值中共换届选举，中国在九月接待金正恩访华有些困难。路透社较早之前报道，金正恩期望在九月访问中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海面有涌浪，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66%， 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8月31号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Ideal Radio 喺屯门友爱商场一楼行人通道二号销售站，由上昼10点到晚上8点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以示对 DBC 嘅支持。你嘅支持将会化成动力，推动 DBC 上下齐心，保卫属于香港市民嘅言论平台。我哋会紧守岗位，力拼到底。我哋屯门友爱商场见。 方太厨房粉丝多， 咁啊恭喜晒 Chris Choi、Anya Ho、Lady Chan、Jessica Chan、Yoni So、Rachel So， 友情不尽，暖意无穷。方太 Bobo 摆下心灵盛宴，珍惜相聚，感谢听众一路支持。想跟方太学翻一招半式，或者同 Bobo 讲饮讲食，咁就要把握机会。8月26号星期日下午4点到6点半，听实数码大声台最后一集《方太出马》。 我原本戒咗烟成个月，一直都好地地，点知嗰晚同班朋友去饮酒，佢哋一知我戒烟，就围住我，系咁叫我食烟啦。唉，唯有食翻咯。 乱讲！我哋成班朋友知道你戒烟，不知几支持你，仲陪埋你一齐戒添，唔好再搵藉口啦！立即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1833183一齐戒烟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嘉宾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言人沈伟南，学民思潮发言人张秀贤。 信報金針集就引述了今期最新出版的《經濟學人》的一篇名為《愛國者遊戲》的文章。這篇文章就評述到香港最近兩件的事件，包括就是國教科的拉鋸戰和14名保釣人士前往釣島宣示主權的事。《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認為這兩件事是很矛盾的，因為保釣人士是一群厭惡共產黨的激進民主派，而捍卫领土主权又是每个人同意的事，但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又要推行国教科，而后者自2003年已经出现，很多北京的官员认为爱国和支持共产党是等同的，就是担心香港人不够爱国。然而文章分析又指出，推行国教科是一个大错误，保钓事件就证明了香港人都可以爱国，但同时可以厌恶共产党，两者是可以分开的。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显示了现在香港人和中国关系尴尬的一面。金针集话，如果讲得更加清楚，这个这样的尴尬的一面其实就是无奈。官乎中共建政之后实行的是党国体制，上至政府下至军队都是要坚持由党领导。讲起领导人的时候亦都是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称谓，总之就是党先于国，再进一步的讲法就是党大于国。金针就说要在香港推行国教科根本就不可能， 正因为中国实行嘅系党国体制，国教科讲解国民身份嘅时候，可唔可以唔话国家系由共产党领导嘅呢？如果唔提及共产党，就不符合国情，咁呢门国教科就完全冇意义。讲到呢度就出现一个问题啦，特区政府推行嘅国教科将如何介绍中国共产党呢？是否向莘莘学子话中国共产党系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嘅执政集团，或者系用大陆所讲嘅系伟大、光荣、正确嘅呢？换句角度讲，共产党实行党国体制，但系本身亦都不多提及。咁作者喺百度百科搜寻相关资料嘅时候，只系显示党国呢一个词语，并且指党就是国，国就是党，爱党才叫爱国，爱国必须爱党。最吊诡嘅下一句就系佢体现嘅系国民党一党专政。换言之啊，百度百科而以刻意射歪波，将党国体制同埋一党专政自动转账俾不弹此吊狗耳嘅国民党。其实1987年开放党禁之后，台湾已经逐渐走向政党政治，人民可以批评执政党，更加可以用选票将佢赶落台，变成在野党。呢点又是否能够喺中国大陆实行呢？以保钓人士嘅保钓行动嚟讲，佢哋大多数都系反对共产党嘅分子，但系就坚持要保护国土，用呢个心去钓鱼台宣示主权。简言而之啦，佢哋的而且确系爱国嘅，但系爱嘅肯定唔系党国体制嘅国。党国体制背后嘅意义系核心问题，亦都系国民教育科唔能够推行嘅原罪，并不是久不久向港人打下感情牌，譬如话派一啲金牌运动员带嚟国家自豪感等等就可以解决嘅。 好，九点三十八分，我哋先讲下咧 ，DBC 咧非常支持呢个系礼拜六嘅活动噶、如果你个活动咧冇其他嘅电台愿意转播咧，唔紧要。虽然我哋资源咧就唔系好丰富噶啦，一定乐意作现场嘅直播。阿伟南可以吗？ 系 OK 啊 ，OK 啊，即系我哋都多谢即系 DBC 系会即系协助呢一次。 好，技术上一定冇问题啦，我哋空间上、人手上吓、甚至我哋一向以嚟我哋。党啊，你台啊，系、我都冇做党员好耐啦， 系啦、 我哋嘅台咧立场坚定。嗱，一点解要咁坚定咧？如果大家今日睇新闻咧，你见到一个人叫陈仲尼，哇，呢、這个系 呢次结啦， 呢次你推到埋身吓、国教你话啊，你哋讨论得热血沸腾，政府睬你都傻吓，揾阿陈仲尼。掌管呢个考评局，呢、這个陈仲尼系咩人呢？哇，犀利咯！佢身兼内地爱国统战组织全国青年联会副主席。哇，你听下个名字啊，你都惊。根本考评局进一步嘅赤化，呢、這、一个赤化咧，系一定加快咗啊！我哋社会上边。对西环治港呢种恐惧，咁你谂下，你仲大家仲喺度乌下，跟住话，诶睇下情况而定啦，系唔使去到咁尽嘅吓罢课吓，甚至陈锡之讲，喂三年我哋唔推，咪同罢课讲罢课都冇乜分别啦，咁喂咁第四年 呢个逻辑都有问题啫， 就系咯，系即系我希望咧家长真系唔好咁短视。即系你少少嘅罢课咧，吓，正如头先林津你讲呢个灰不黑省，喂，人生系好长嘅，社会系一个好大嘅机器，不断咁滚动嘅。我哋要讲一个整个社会嘅整合，一个人喺个社会上，喺个少少一粒沙，佢少少嘅罢课喺一个时限里边，唔会有咩大问题。我哋要坚守我哋最后嘅堡垒，罢课呢个手段系一定要坚持，而且系要强硬， 系 唔可以啊和稀泥。所以我咧头先呢三位青年人，特别系我对张秀贤咧抱有希望啊！你入中大读咩话？政治 及行政正正学系吓，嗱、啊，我哋听下我哋听众已经分别打入嚟啦，请三位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111， 你哋嘅耳筒、啊、首先 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支唔支持罢课？ 系啦，林先生你好， 诶你好啊林德华， 系你好， 陈家富， 系啊，好多年轻朋友， 三位年轻人，系请讲。 我就想讲咧，我就唔支持罢课嘅。 哦、啊，你唔支持罢课嘅， 你讲啦， 因为点解咧？其实咧，我就想有少少提议咧，其实改咗个名，因为罢课令到啲家长误解啊，应该改为咧肮脏上课。 系 听唔到，听唔到咩脏话？ 扩张， 扩张上课， 唔系肮脏，系扩张， 都可以啦。即系总之意思就话俾啲家长听咧，其实唔系唔翻学噶嘛。如果用罢课咧，大部分理解就话，哦，啲细路唔翻学，我点搞咧？我点样凑啲细路咧？咁、我谂咧，有个字眼上，即系等于话，你用撤回真系唔好噶、我好认同用撤销。 系啱、啊，林津提醒我哋。 啱啊。嗱，仲有一个问题，我想讲出嚟嘅啦。胡鸿玉搞嘅所谓啊强积金，我当年打上你电台啊，打单个电台讲过一个问题噶。点解强积金一定要我要强交咧？点解佢唔整个全民公积金咧？ 系 咁你可以直推全民公积金嘅，点解硬区？ 系、哎、啊，林生，当年中央公积金我哋讲咗好耐，而且啊刘千石当年辞职啊，都系咁啫，系咪？即系政府嘅 差消费同差低费系嘛？ 唔肯有承担啊嘛，三方公款佢就当唉、哎，就政府抽离，你净系雇主雇员两方公款就算啦咁咯。 咁呢啲咪挂羊头卖狗肉咯，佢唔系想我哋好啊，因为就 系 想我哋差咋。咁仲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讲埋嘅咧，就是、我唔想阻你哋时间咧。我曾经当时打咗大班节目咧，同佢讲过噶，点解你唔俾？因为强积金里边咧有好多选择噶嘛，点、解一定要我投资咧？我点解唔可以拣个储蓄嘅咧？我起码保本啊嘛。 喂，你唔投资，保本啊、你唔投资佢赚乜啊？啲基金经理话系咪？所以政府咪即系拱我哋去死咯。 如果你摆就算有呢个项目，照收你一个 percent 啊。 系哦，咁样，唉，好啦。 前提话系我哋以后好啊嘛，咁唔应该搞个可以储蓄嘅咩？点解冇储蓄呢个？ 所以咧， 呢啲咧 就正反映我哋即系特区政府啲政策咧。你讲得啱，系咪真系为我哋好呢？我哋只要三思啦。好啊，多谢你。跟住到黄先生， 黄先生 到你啦。 你好， 系，请讲。 OK， 咁我就支持呢个罢课嘅。我谂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只有罢课先能够俾到政府一个好强大嘅压力咧、去到将一个咁垃圾嘅政策咧，系完全系要拎走嘅，就好似当年廿三条咁样。咁当然，我觉得就系话譬如我哋去讲罢课嘅时候咧，或者讲成个反国教运动嘅时候咧，我谂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俾到市民知道，就系话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喺学校发生嘅事嘅，呢一样嘢其实就系捍卫一国两制、香港为香港人核心价值嗰一个好重要防卫战。如果唔带出呢个信息嘅话咧，好多市民都仍觉得，诶、都系学校嘅嘢啫，我都离开学校咁耐噶，咁唔关我事。咁总之你唔好搞啲学生唔翻学喺条街度留连。咁所以我諗成個運動本身個轉向已經係一個結合返而家香港政治實際嘅情況呢、去到做一啲嘢呢，我諗係無論係後生仔呀，無論係學生呀，甚至老師要做一啲嘢出嚟呢，係捍衛核心價值，呢個係香港人嘅責任，香港人責無旁貸一個部分。 冇錯，阿黃生你講得好啱，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日三位我哋嘅嘉賓呢，阿沈蔚南佢唔系学生嚟噶，系嘛？即系你，但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唔系净系关乎学生嘅问题，系、嘛？因为始终呢个系全港我哋特区政府，我哋自己香港人点样捍卫我哋嘅核心价值，我哋自由嘅空间，我哋公民教育嘅可贵。 系、张俊如，你有咩睇法啦？头先咧，黄生就话咧系一个捍卫核心价值嘅防卫战。 我哋同意嘅，因为其实推咗国教科，其实。因为你见到国内嘅国教科，其实好多都系讲翻中军爱党啊，即系呢一啲佢哋所我哋见到嘅大陆嘅核心价值啦。咁、香港嘅核心价值系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咁、我哋呢场国教科嘅运动必须要捍卫到我哋呢啲价值、而且推广呢啲价值向我哋下一代推广呢啲我哋核心价值。咁、我哋。我哋认为学民思潮而家表现就系反映到 就反映到我哋而家要捍卫一个核心价值，香港真正嘅核心价值就系我哋嘅自由，因为学生系应该有系思想自由，而唔系受到国教科嗰啲嘅教条嘅束缚。 冇错，好，我哋继续听周小姐啊，下一个电话，周小姐你好。 诶，你好，早晨啊！我好感动，我觉得呢班学生咁令到我觉得香港有啲希望，我就好支持真系要好似阿郑生你讲，唔好和稀泥，去到尽啲，真系真系要表达强硬，表达我哋嘅意愿。但系我哋觉得仲有一个问题，我想带出嚟嘅，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而家嘅社会咧，真系好大陆化，同埋好多简体字。我琴日去尖沙咀咧，去嗰个 Duty Free， 全部都系简体字。 冇法子咧，佢招呼内地啲自由行。 喂，你唔讲国语。你都冇乜人招呼你啊，陰公！ 但系我哋因為我哋香港嘅文化，我哋自己人都唔尊重我哋文化，好似啲 bank 啦、啲銀行咧，全部用簡體字。我問佢哋：你個簡體字係俾我哋香港人睇，嚟俾大陸人睇嘅咧？即係我覺得咁樣呢個慢慢逐步逐步咧，連個簡體字都做埋嘅話咧，我哋自己都唔尊重自己嘅文化。 如果繁體同埋簡體一齊咧？ 我都唔贊成，我覺得你嗰啲係我文化嚟嘅，即係我去外國旅行，我哋都唔會話寫曬中文俾你，你識睇咪識睇，唔識睇咪唔好嚟咯。其實大陸人係識睇簡體，識睇正體字嘅，只係佢唔識寫。但係我覺得依個係我 哋扮唔識啫， 係啦，扮唔識啫。咁同埋就同埋我哋老師一直教落嚟咧，我哋嘅中國文化五千年嘅歷史，我哋個中文字係非常之寶貴。如果我變咗簡體字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已經懷疑香港，我而家連過關咧，我哋 citizen 咧。按手指模嗰度咧，系佢一行以前咧净系中文同埋英文正体字啦，而家就系加多一行简体字喺度。我已经去 complain， 我话喂， 投诉佢啊， 系你揿得个手指啊，即系我 citizen 啦。咁我系受香港嘅教育嘅，点解你俾行简体字我睇咧？即系我已经开始惊佢大陆化，同埋好多商人咧为咗做生意咧，系自己系带动咁去做咁多简体字，政府又做，咁我觉得我哋开始慢慢侵蚀咯。我好希望呢班学生除咗呢个国民教育之外，同埋簡體字都要注意，唔好俾佢入侵。即係大陸化咗之後咧，香港真係玩完嘅。 其實中國文字好特別嘅，嗰個象形文字。我有幾位外國朋友咧，佢自己好熱愛個中文，專登嚟香港住就學中文。咁佢話咧，佢係慢慢咧睇啲書，睇到話，原來係點解會咁寫咧？佢明白嘅，係慢慢講，佢可以代入嘅，真係。 所以咧，即係嚇，我哋擔心啊，呢個手指毛都就嚟簡體嘅啦嚇，將你啲手指毛都簡化咗佢就算啦，不如啊，好啦，多謝你。啊，周小姐，我哋要听好多电话，唔好意思啊，我哋继续到 好，跟住李先生，李先生， 早晨啦，咁啊，叫翻 系， 呢个学文思潮咧，一样好 respect 佢啦，即系一年时间锲而不舍咁将呢个将呢件事潜在嘅问题都反映到啦，即系叫真成个香港啊。其实我想讲咧就其实沈家伟啊， 沈伟南， 之前教书噶，其实我想问第一咧。其實而家咪見到即係學無論呢、這個教協啊，或者呢、這個教師都有少少surrender 啦，有啲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咧，其實反而就話，其實我覺得你哋應該要同學聯，或者甚至乎天主教乜團體都好啦，啲動員好啦，你哋要研究一下究竟如果假設罷課又好，或者擴課又好，或者係咩都好，究竟其實大學生係或者大專生係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去 manage 到呢件事嘅，即係佢譬如话去 take care 班细路仔或者，因为就我自己觉得，佢哋而家如果佢话呢样嘢唔系细佬嘅话，系咯，你咪同啲大学生或者中学生行先咯。但系佢专注拣小学生，正正根本上呢样嘢就读上加读，佢根本上想香港下一代咧，变咗好似咧，喺而家大陆好多人咁，根本系一个丧尸嚟 zombie 嚟嘅，里边空嘅，然后跟住咧由细到大咧就一个系人格分裂嘅环境里边成长，系咪啊？我唔想第一。第二就是我想讲翻就系网上面，我想问翻阿 Tommy 啊，一样嘢就系话网上面话咧，系咪话你哋有啲 member 咧开始俾人搞啊？ 其实真系有呢回事嘅，咁其实苹果所讲嘅， 即系而家话你一开始香港好似翻去唔知六七年啦，定咩年代啲咁嘅？ 阿李生啊，俾阿张秀贤讲讲佢哋嗰个会员嗰啲问题， 因为其实我哋见到系话其实对。政府啦，或者对建制派嚟讲，其实而家嘅反国教运动，即系佢哋会打成为呢个选举机器啦。咁佢哋就会用千方百计企图，即系例如之前嘅警方不断咁样查街站啦，到到嚟而家可能话某啲候选人会针住我哋攻击，例如叶刘淑仪啦，即系例如佢哋就会不断咁样攻击，话我哋唔听意见啦，去到甚至而家用呢啲咁嘅下三流嘅手段，我哋见到系话。其实我哋面临嘅 打压系越嚟越多嘅、 嗯， 因为其实学生即系学生，其实相对你其他身份嚟讲，其实比较弱少嘅叫做、 嗯， 所以其实诶、嗯，我哋会坚持到底嘅， 系 咁，我哋面对打压一定会坚持到底嘅、 嗯。 我哋会话讲咧，直情用到手段咯，成啲黑社会嗰啲，即系话啲收数嗰啲啦，或者去 有冇啊？ 交水嚟黏黏你啲啊啲锁啲门锁咁讲。 其实诶、 我见到。 元朗諮詢會之後呢確實係有人係受到咁嘅滋擾嘅、 嗯。你一定要去報警。同埋 報咗警但係你知警方 唔知道。同埋呢唔係首先要落咗案先即係你一定要報有記錄。因為你唔報呢因為警方話、哎、你都冇嚟報同埋張Sir你記住。 如果跟住得唔好就投訴佢。 有我哋呢個台。OK? 咁同埋我都即係律师嚟嘅，假假地吓，即系你需要法律上边， 仲有张秀贤喺呢度咧，有一个叫郑大班，佢都系咧系电台嘅创办，佢亦都系监警会嘅成员嚟。 系啦，啊，所以 咧，一样嘢咧，我想讲翻啊，佢哋而家基本上系咧系全方位，头先你所讲啦，呢、這个教评局咧都换咗个咁嘅人落上去啊嘛，唔系俾个呢个 陈仲理啊。 啊哈！哇，佢 at the end 佢咪全部都控制晒，究竟将来究竟边个可以？ 啊，佢老豆几识改名噶，真系孔仲尼我识啫，陈仲尼我就唔识啦。 将来你每一个山佢点样升，点样升职，点样咩学？ 明白。 佢就系咯。全方位真系而家， 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咧。而家嚟到呢个阶段，仲唔去处理好咧，同埋要强硬啲咧，真系全方位就好大啦、嗯。我哋把握时间，听最后一位。 唔、 多谢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你好，早晨，早晨，早晨， 系。 我想提议一下咧，即系学文思潮嗰啲小朋友咧， 嗯， 就九月三号咧，连埋啲家长。就唔好系个别学校罢课、 嗯， 而系走去天马南上课。如果你哋集中晒喺天马南咧，有得5000人一日咧、 嗯， 我相信一个月佢一定会跪低。 系、 嗯、啊，如果你个别学校咧，就冇意思嘅。 系 即系变咗个题目唔得集中。 系冇错， 系咪啊？所以希望学文思潮嗰啲咧就。 不过咧，李生啊，我估因为学文思潮，我哋一定要俾好大嘅支持佢哋，因为佢哋一九月就 系 各自都要开 学啦，佢哋吓， 吓、嗯、咁所以咧， 走去天马南开学咯， 系、哎、我知道，好啦，嗱，我哋俾时间佢哋回应，首先不如阿林津你回应先啦， 我净系想讲咧，罢课咧系必须要嘅，因为如果你唔，其实有一个人做牵头嘅时候，其实你系、嗯、你如果你相信香港系仲有得救嘅话，呢、這、一个系会滚动到一个大嘅民意，会制造咗一个 momentum， 会有一个力量系可以俾到政府知道咁样系唔得嘅。如果你真系相信系咁嘅，所以无论如何牵头做咗先，点都好，唔好再再同话，即系我明白系有啲制度上嘅嘢，有啲架构上嘅嘢，你系要讲，即系讲话要做好一啲 organize 嘅嘢，但系问题系除此之外，就做完嗰啲即系做个组织呢啲罢课委员会嗰啲小组之后，就开始罢课，唔好再谂话啊又要同上面申请，冇申请嘅不合作运动就系唔需要申请，啊、我就 系 咁谂咯。 沈伟南， 唔系我系认同啊，即系不合作运动就真系即系冇理由系即系有咁多顾虑。不过即系我谂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而家见得到啊，即系政府个态度就系佢拖得就拖嘛，甚至乎当你冇到咧，即系委任陈仲嚟落去，即系简直系好离谱嘅做法。即系所以即系我谂咧，即系嚟紧即系其实佢而家系根本系逼紧即系一啲嘅反对国民教育嘅朋友埋墙角啊，就系话你即系。佢同埋當我哋冇到，即係我諗呢一個咧，即係市民係真係要喺呢個時候係要行出 嚟。因為佢見到教協同埋家長關注組都好猶豫啊嘛，於是乎佢咪知道我哋嘅弱点啊嘛， 所以头先李生咧提出嗰、那个即系建议咧，我系即系我系认同嘅，我都相信即系民间本身民间运动系多元嘅，即系我相信都会有团体 啲家长都成日惊咧一罢课影响佢哋上课，所以咧定系啱噶，去有大学嘅教授去同佢上课，先叻， 冇错，张秀贤。 咁我哋其实见到话，就算话陈仲尼被委任为考评局局长，其实考评局主席，其实我哋唔意外嘅，因为其实政圈一路有流传一样嘢就系、是。通识科会喺两三年之内俾呢个国民教育科去代替。 嗯、 其实我见到 委任陈仲尼，其实系某程度都系回应翻呢一个传闻咯。其实系大家 证实咗啦， 系啊，证实咗噶啦，差唔多。所以我哋更加要要求政府去撤销国民教科，因为见到通识科带嚟嘅对中学生嘅影响确实系非常之好嘅。我哋更加要捍卫翻我哋香港嘅即系核心价值。 我相信张秀贤都系呢几年通识科里边。同埋你哋另外一位黄之锋。我过去真係十几年作为议员，我去中学讲座，呢十几年有通识前同后呢 有分别啦， 好大分别啦、啊、大佬。即係佢哋嗰种对应、 啊、 对时事嘅了解、啊、对唔同意见嘅表白、 啊、独立嘅思考。 独立嘅思维呢啲都系通识，我哋系要俾啲掌声。但如果俾国民咁样渗入去呢、 嗯、 我哋一定要大力嘅反对。好嘛，嗱，我哋今日好多谢你哋三位年青人，我哋一定会继续撑你哋。9月1号系咪啊，我哋喺呢个星期六啊，政府总部撑到你哋尽。好， 直播室有好多家长，我希望你为呢件事 系冇错。OK， 打气㗎。 拜拜。 港岛区有7个议席，参选的有14张名单，包括1号许清安、 2号民主党善仲佳为首的6人名单、 3号卢永乐、 4号人民力量刘家雄为首的3人名单、 5号民建联钟树根为首的7人名单、 6号吴永春、 7号工党何秀兰为首的3人名单、 8号新民党叶刘淑仪为首的3人名单、 9号工联会黄国兴为首的5人名单、 10号公民党陈家乐为首的2人名单、 11号何家泰、 12号民建联的曾玉成、 13号自由党刘建仪为首的3人名单、 14号社民联吴文远。新界西有9席，参选的名单一共有16张，包括1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的6人名单、 2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5人名单、 3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5人名单、 4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4人名单、 5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6号社民联的曾建成、 7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2人名单、 8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4人名单、 9号何君尧、 10号陈一华、 11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2人名单、 12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7人名单、 13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7人名单、 14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3人名单、 15号工党李卓人为首的2人名单、 16号民建联谭耀忠为首的4人名单。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是俗称的超级区议会，有5个议席，参选的名单有7张，包括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的3人名单、 民主党陶谨申为首的3人名单、 白允琴、 公民力量的刘江华、 民协冯检基为首的2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5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的3人名单。